各位听众早晨啊，今日是2024年5月13号星期一6点08分的朝头早。今日呢除了是5月13号啦，当然都是农历的4月初六来的。咁啊过完一个 weekend 啊，唔知大家呢过得点呢，亦都琴日呢是母亲节，唔知大家又同母亲有冇好好咁样庆祝，又或者自己又有冇好好放松呢。希望大家喺新嘅一个星期嘅时候呢都可以开开心心咁样迎接呢个新嘅星期啊。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道大家对于一啲改变你会点样睇嘅呢？你系会处于正面嚟到去面对佢，定系负面咁样去睇呢件事呢？有一啲人咧会好怕嘅，好怕改变。因为习惯了以前一些熟悉的模式，无论是一些关系又好，工作上面都好，他们都会很害怕，哎，有什么改变，少少啫，啫都不得的。甚至呢一面对到一些改变的时候，他的内心呢就有小剧场嘅啦，系咁同自己讲：，哎呀，唔好啦！既然咁样改变，不如放弃啦。但系今日喺新嘅星期第一日啊，要同大家讲啊，鼓励大家当面对到呢啲嘅改变嘅时候，唔好惊，亦都唔好轻易咁样逃跑，又或者放弃。因为这些改变都能够令到我们进化。没错，今天用进化这个字。不追求改变，不追求变化的人永远都不可能进化。所以不要排斥它，不要排斥一些改变。这些改变不单止可以令到我们学到一些东西，更加是可能会在一些自己不擅长的范畴里面做一些改变。但是只要你相信你自己能够胜过这个的变化，你就可以成为进化的人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的，可以去选择我们怎样去看不同的事。究竟你会用好的方式来去看啊，定是不好呢？所有都是取决于你自己怎样想的。好好珍惜你的自由意志，这一件事没人可以拿得到的，拿走不到的。 这孤单为了自由，擦过闹市，告别银色高楼，寻找空隙让你遨游。大世界有没有逼你回头？活着是你多么的稀有。世上有足够人求，你要作你的领袖，谁人能松开手扣？似千红离开花了吧，寻找终点线来吧，地方天缘你找到了吗？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的草原，由衷不即伴你睡眠。假 上墨镜化无名的天团，迟早掌声在你面前。有没有逼你茫然，迈着步独创出花色重现？世上有足够铜钱，你要有你的发现，谁人能送开手扣来吧，万紫千红你开花了吧，寻找终点线来吧，地方天愿你找到了吗，人生的改变来吧，让存在升华，你不需自怕，谁要这地千红你挑选了吗，寻找终点线来吧，地方天缘有各种分叉，人生的改变来吧，独一光环你不需自怕，谁要这地 来自周柏豪的自由意志。 晨光 Coffee Time。 昨天除了是母亲节之外，原来艺发局 sorry 是发展局，发展局同海滨事务委员会联同了香港游乐场的协会举办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很正，它就是为了促进大家去到了解和关注精神健康和睡眠健康的重要性。昨天呢就在茶果岭海滨公园举办了一个发牛豆大赛。发牛豆大赛的参加者需要在60分钟之内保持放空，还要是放空到一个程度，是每隔20分钟就会有专业的人员来到去量度大家的心跳，确保大家的身心都是正在一个去紧一个放空的状态。不过虽然昨天有少少雨，都延迟了一个钟头才开始，不过呢参加者说落雨无阻他们去参加这个比赛，因为有阵时想睡得好一点的时候都会听啲音乐，而那些音乐都会有啲雨声咁话。咁有啲呢仲要系带埋仔仔，有啲爸爸妈妈带埋仔仔一起参加，就话因为自己住附近就方便报名。咁仲话啦，因为参加呢一个比赛系希望可以真系有个放松嘅时间。仲有小朋友就话，佢对今次呢个比赛好有信心啊，应该系我先。我对呢个比赛好有信心啊，因为有阵时咧喺屋企发呆会俾妈咪闹噶，但系今次咧可以发呆发成一个钟、啊。重要呢，如果发呆的话平时被妈咪骂，今次是没有罚的、哦。还有一些妈咪呢是特登帮小朋友报名的。 但系搞笑噶、哦。佢系带埋本考试书去到去场地嗰度，一直放工，一直睇书、哦。咁、那个小朋友就话啦，因为自己平时温书嘅时候咧，都会放空噶，都会发吽逗噶，所以咧带本书去咧，系有助佢今日嘅表现咁样。咁啊，见到啲相，大家喺个比赛途中咧，都可以任由自己舒服嘅方式。有啲人瞓喺个瑜伽席上面啦，有啲咧就打坐咁样啦。咁有啲记者朋友影相咧，影到啲参赛者咧，佢哋嘅眼神啊，就好一致啦，真系放空紧嘅。其实呢类嘅比赛咧喺外国都几多，但系咧喺香港就比较少啲。咁其实如果有多啲呢类型嘅比赛咧，又可以带到一啲信息出嚟，叫大家啊一齐嚟到去关注精神健康、睡眠健康，其实又唔错、哦。甚至乎我觉得可以促进大家嘅关系。有阵时比赛咧，我哋就觉得啊，定要输赢啊咁样，或者会有名次啊，都会有嘅呢啲比赛。但系呢啲比赛就比较放松啲、轻松啲，所以用呢啲轻松嘅手法嚟到去推广一啲信息咧，系绝对大家支持。咁希望大家喺今朝翻工翻学嘅时候，就唔好再发吽逗啦。琴日发晒就好啦。不过如果系今日晏昼嘅时间，食完饭之后，都可以预留少少时间俾自己放松一下嘅。最重要就系要了解自己嘅精神健康，同埋自己嘅睡眠质素啊。既然发吽逗比赛，我哋都听听呢一首《慢性分手》。 如何才是好？不知道最理想终点走不到，怎么冲出樽颈？无办法去商讨，来逃避下去。惊恐症在蔓延，非失恋苦恼，尽头也都失去再去好。思念暴力，沉默里响起警告，谁也不想这段爱跌入这状态，不知所措。你算十分好，你算十分差。情在时光里淡化，无任何争吵，无任何温差，不进不退坐于梳化。未决定分手，便注定牵挂，二人若沉淀到反觉得了才是可怕。这段相对幸福吗、哦、为爱情坚守，谁共谁都这样吗？ 十分好，未算十分差，情在时光里腐化，无任何惊喜，无任何色差，一切仿似缘尽，却问句在这当下，可不可以大时代上服度，想住一世延续优雅，死灰总有着火花，哦，谁共谁坚守？爱情都这样吗？ 来自 Cloud 尹浩影的 未能厮守， 慢性分手。 慢花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不知道大家觉得我们的社会共不共用的呢？最近看到一篇新闻，巴士司机啊，车长，原来最近呢有一位车长是女强人来的，佢唔单止系女士，佢仲要系少数族裔嘅女车长。喺我哋香港，佢系第一个。而且喺巴士公司咧都有话，因为有啲少数族裔咧喺朝头早嘅时间需要有一啲宗教嘅仪式，咁所以咧喺佢哋嘅间表上面咧。都会尽量配合。巴士公司就说希望他们在工作之余亦都可以在宗教信仰方面去取得平衡。这个呢是互相尊重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一环来的。这篇报道就告诉大家，无论哪个都好，只要有梦想就可以去做。而呢位嘅女车长，佢嘅女女啊，都好 proud of 妈咪，佢会觉得妈咪你好犀利啊！同一时间都鼓励年轻嘅一代，只要你想做嘅，你都可以去做，千祈唔好觉得咦，我好似唔得咁样，只要你有信心啊，所有嘢都冇问题。对自己多啲信心。 我的洁癖也许没法改变，夜餐坐草皮伤心半天，我要被世扮作睡眠，无人可邀约我独个在角落安心点，埋藏无止境的心伤，成了灰色的勋章，意志也很限量，闲聊也很勉强，迷恋上那人不美形象，谁会在意有最活泼耀眼为我滋养，而生命很多小插曲，谁闯入竟邀请放纵，灵魂还很动，然而毫不察觉被你煽动，你说那一日到你那领域看星，又疑惑一日怀疑该相信，你说你可保证北斗星当报警，黎明搭满地也高兴，我看着漫天星，漫天星往天上画远影，有说神是假星，猎犬星能珍惜心底有感应，大概已关上心态，关上心眼，不想找人，你一再一再轰炸可爱水塔的新闻，还发送着各样节目的邀请，为我背了夏季天蝎座运程，难坦露真心惯常念，而竟被识穿更看见，为何来挑战，为何能不会盼望我正面，你说那一日到你那领域看星，又疑惑一日怀疑该失声，你说你可保证北斗星当报警，黎明搭满地也高兴，我看着漫天星，漫天星光天上 气，完全掉了防备，照顾我丢失生气，无收尾，教我喜爱我自己。 想你就想自由， 在意就该开口，疑群与极端都要守旧， 想宇宙没尽头， 随途监记征收，无聊知识听你未够。一看似我也很淡定，银河多艰难，可跟我一拼。你有你的本领，死灰偏偏觉醒，无穷谢意赠你星星。我看着漫天星，漫天星，这么寂静静谧。你也像漫天星，漫天星，这灰暗心中给你承托跟占领。 来自洪家豪嘅。漫天星，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起到澳门考察调研七日，较佢去年访澳四日时间为长。澳门立法会议员李良汪话：今年适逢澳门特区换届同埋回归25周年。相信夏寶龍訪澳是希望多了解澳門的情況，方便中央對澳門的指導工作。他期望對方多了解澳門的中小微企經營情況、社會老齡化和青年發展等民生議題，亦希望夏寶龍在調研後有更多中央層面的利好澳門政策。澳门旅游业议会会长胡景光预计，夏宝龙会深入了解澳门不同范畴。他期望夏宝龙会考察澳门旅游业情况，又希望中央加快放宽广东省民众到澳门的政策。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率领立法会考察团，寻日下昼抵达马来西亚吉隆坡，展开首日职务考察。考察團首先同馬來西亞旅遊藝術及文化部副部長會晤，雙方就文化和旅遊融合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智慧旅遊、舉辦盛事和穆斯林友善旅遊等議題交換意見，並討論香港和馬來西亞在這些範疇的潛在合作機會。考察團昨晚就和香港馬來西亞總商會的代表餐聚交流，雙方除了探討如何加強香港和馬來西亞的雙邊貿易和投資合作外，亦就香港爭取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所能夠帶來的機遇和貢獻作深入討論。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任命绍伊古为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并提名前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为国防部长。绍伊古从2012年担任国防部长，被视为普京的长期盟友。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普京希望由绍伊古负责军工事务。有報道認為，今次人事變動為邵伊古提供了一個技術上被視為比國防部長更高級的職位，確保了他的工作連續性和挽回他的面子。至於原聯邦安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夫將調任另一項工作，會在未來幾日作出公佈，而俄軍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會繼續留任。另外，包括外長拉夫羅夫等官員就獲普京重新提名擔任原有職位。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微風，稍後吹和緩至清勁東風， 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 Atto， 是个非洲人。 他是 CIBS EMY 广播青年。 如果我有机会做一个电台节目，我希望是个广播剧，是讲一班少数族裔在香港的生活所遇到的矛盾和日常琐碎事。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是你实现广播梦的平台。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网址 cibs.lthk.hk。 成功申请还有制作资助给你做电台节目。 截止日期5月30日。 CIBS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36啊，咁啊，晨光第一线嘅团队除咗今日朝头早6点啊开播 Vicky 之外啦，咁啊，小白咧都翻咗嚟噶啦吓，咁啊，今日咧，咁啊，亦都系呢一个嘅5月13日，出边天气咧，我就觉得系普普通通。哇，寻日咧，咁啊，话说我就同屋企人咧，咁啊，母亲节啊嘛，母亲节啊，梗系要大家联谊下，搵啲活动啦，就算唔大事庆祝咧，今日都唔好喺屋企发牛豆，发牛豆去翻嗰个比赛。 嗰个比赛系啦。 咁如果系嘅话咧，话时话嗰个发牛豆比赛有冇礼物礼品噶？赢咗？ 佢有冠亚季嘅，都有。 我记得好似系有电话送嘅，好似系嘛？ 咁佢呢个又冇讲。 我冇讲啊。 系啦，我睇嗰篇嗰几篇报道冇讲嘅，同埋佢有一啲嘅衣服扮嘢大赛咁样咯。 哦， 但我觉得咧，如果下次咧，因为我系睇咗呢篇新闻先知有呢个比赛、啊。如果我早知嘅话，可能我都会参加。 哎呀，总之话俾你听啦。 你知啊？ 我之前已经知噶啦、哎，不过冇特登喺节目嗰度讲。 下届 系啦，一阵你知啦，一阵佢又未开始。即係未 launch 嘅時候，我哋係咁喺度講咧，一陣又好似幫人哋賣廣告咁樣。 下次如果有嘅話，我都要去參加。 係啦，下次我話俾你聽。 好啊。 係發牛豆大賽。 我都幾中意發牛豆。 有咩古靈精怪大賽？其實你都覺得幾好玩嘅咧。發牛豆大賽、洗廁所最靚大賽呢啲有冇聽過？ 我都想參加。 洗廁係啊。 點樣可以洗到立立？ 我洗廁所其實都好靚嘅，話時話係啊，都好乾淨，真係反光嘅、 嗯， 即係唔係呃嚟，即係攞個鮑魚刷一刷一刷，然之後再揾嘢抹啊，真係可以。原来是抹到反光，是好有满足感的， 是 的。 如果有一些就咁站立大赛啊，即系企喺度， 我有，我应该有喎，应该有喎。不如我哋揾啲健力士世界纪录咧， 试下系咪啊？ 系，我哋试下破咗佢咯。 系好好喎， 系咯， 系咯 ，OK 喎。有啲咩好咧？ 呢个可以慢慢谂。 唔食嘢，朝头早。 最长时间冇食早餐嘅大赛，可能会赢。 O、okay, K， 我哋应该要船仔，点解唔得？ 系啦， 船仔一定要食嘢。 系啦，佢一定要食嘢嘅，呢个都 O K， 即系谂啲无谓嘢出嚟。我见健力士嗰啲好多都系都几搞笑嘅方向。 系啊，其实突然之间喺度谂，之前咪有啲人系头发最长咁样嘅。 有，我以前细个见嗰个咧，健力士嗰个咧，佢系指甲最长嘅。你唔知你有冇见过嗰张 相？我啱啱就系正想。如果我冇见过呢、這个我冇 有见过， 系啊，我上网揾下先。 我试下形容啦。咁佢 上网， 佢十只手指同十只脚趾咧系冇剪过嘅。 但系佢脚唔使着鞋咩？ 唔行，佢坐喺度等人 serve 嘛。 哦 系啊，因为佢要破纪录噶嘛，咁咪坐喺度咯。 因为平时 同埋佢食饭咧，佢都有人喂嘅。 哦，系嘅，即系行动不便。 个问题系点样咧？佢嗱，我真系唔记得佢到底系 exactly 几多长几多个长度，因为其实今朝我唔系谂住讲呢个嘅，不过讲开先讲埋。咁咧，佢啲指甲长度咧系我估啦，断估最少都已经有一米长。然后咧，佢啲指甲系会有挛啊，会曲噶，会曲噶，会转弯噶。咁嗰啲指甲亦都要唔可以咧，就成日困埋一齐，因为第一佢用咗好多养分，所以其实指甲咧都好容易脆啦。你有见嗰张相啊？而家 系我而家即刻揾到啊！佢就话咧最长，佢个手指甲总长度纪录为 13.0658 米长。 每只手指啊？ 哇，唔系佢总长度，因为咧系总长度，佢仲有其他计每只手指，譬如手指尾，佢最长咧长度系 1.092 米。 系啦，我记得一米差唔多。 好长。 咁你谂下一米，你其实佢刷牙刷唔到啦，筷子嗱筷子一定刷唔到。我估 佢系一个妈妈嚟噶。 刀叉我都算啦，刀叉我都估佢可以掹车。边可以刉到啦？ 系， 但你筷子肯定揸唔到啦，即系你最食唔到我最中意食嘅炒饭， 嗯， 除非用匙羹筆。 哇，好 有咩胃咧？咁样我知啊，系我有见过啊， 佢仲要油埋指甲噶， 哇， 系啊，去到几 cm， 跟住佢有一只颜色咁样，即系譬如十 cm 之后佢又油蓝色， 啊、 再下嗰十 cm 就油红色咁样， 我只斑马咁样， 系、啊。 但呢个我唔得噶。 不过呢个女士咧，点解佢会咁样咧？佢系话咧，原来系纪念佢过咗身嘅女女嘅，咁、 哦、 样都有啲原因。 咁有啲原因都明白嘅， 都 理解嘅， 系。但如果你话即系其实我自己咧就好少做呢一啲 gel 夹啊嗰啲，因为好唔方便啊。其实做嘢 系啊， 我试过嗰阵时整过一次， 又洗唔到碗系咪？啲人会话 系啊，同埋跌咗嘢落 sofa 罅咧，你执唔到咯。 哦， 你用唔到嗰度力啊！你又惊崩喎，系啊，同埋我有狗狗咧，又惊整亲佢。 呢啲我唔知啊，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冇留指甲嘅习惯，即系嗰啲手指尾嗰啲我都系 剪埋。我就算留咧，去到一个长度，我顶唔顺就会剪嘅。我而家都系，就算留都系少少嘅，我唔能够太长。 我哋都系啲干净人嚟嘅。 其实都系噶，如果唔系我哋点推掣啊？我哋点 推到？推到，推到。留指甲嗰啲都推到， 好优美咁推。 我哋都有啲同事系好优美咁样，成日都会处理自己指甲，咁佢哋都可以好 优美， 系啦，好优美咁样推到呢一个指甲嘅。咁所以都 OK 喎。我仲记得突然间就你话头发啦，唔系指甲啦。我谂翻起有啲记录咧，都系最长头发嗰啲人嘅。 嗯嗯。 咁啊谂翻起咧，其实我有啲村落咧，佢哋都系成条村啲人系留长头发嘅。我记得睇过啲报道，咁啊成条村啲人留长头发啦，咁啊佢哋好多都会扎起个头发嘅。咁我觉得即係呢一类型咁样喺我哋自己身体要用日月岁月去到堆砌出嚟嘅一种嘅发展呢，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好好地训练自己嗰个嘅耐性。 係呀、啊、因为当你头痕嘅时候、啊、你唔可以洗呀，就算洗真係好麻烦。 嗱，长头发我自己就冇试过，即係女士咁样嘅长头发我真係冇试过啦。咁、但係有阵时啲头发长少少，譬如我而家啲头发都唔短㗎嘛。即係男仔嚟讲我啲头发都唔系短嘅。係啦、啊。咁我都会觉得呢，有阵时只要唔去 gel 下佢，唔去处理佢，都会觉得有种嬲忧嘅情况出 现。係、 系啊， 因为始终我哋头皮都会出油噶嘛， 系啊系啊， 我哋会出汗， 同埋咧头发越开始长咧，我觉得由细到大都有个习惯，就系头发一长少，我中意咁样攞啲手指咧卷嗰啲头发嘅， 撩， 系啊，一路卷啊卷啊卷啊佢，所以我唔长头发其实系啱嘅。因为我寻日夜晚都已经系我自己坐喺度嘅时候喺度睇紧嘢啦，我自己就喺个后尾枕度卷卷卷，跟住卷到打击。跟住打咗机，跟住我要两只手后面开 发。你细仔系留长头发噶喎，佢有冇呢一个翘头发嘅习惯啊？即系呢个小动作。 我翘佢啲头发。 佢有冇爸爸唔好？ 冇啊冇啊， 系 啊系啊，即系 只试过。 系啦，咁佢啲头发系留得长嘅，即系男仔嚟讲。 都几靓，好柔顺我见到。 我系啊，我都觉得佢啲头发都几柔顺。 有冇同佢落呢个护发素？ 冇啊，其实佢哋用啲即系小朋友处理嗰个头发嗰个方法咧，就系用翻。货小朋友嘅洗头水，佢哋专系有啲货小朋友嘅洗头水嘅。咁、但系嗰啲洗头水咧，因为我有两个小朋友嘛，咁阿哥哥咧其实都已经三年班啦，咁啊嚟紧今年都九岁啦。咁佢啲头发咧就已经真系唔可以用翻小朋友嗰啲洗头水洗嘅， 硬咗啦， 唔系硬啊，你发觉原来会冇嗰个好干净嘅感觉，即系小朋友咧 B B 嗰啲几岁你用水啲 都 洗系都 OK，但系原来你发觉佢真系可能做运动多咗啊，新陈代谢。 勁咗啊，可能 荷爾蒙都唔同咗噶嘛， 啲油脂分泌多咗咧，你就發覺原來真係要轉翻大型嘅洗頭水， 嗯、 跟住先可以洗得翻乾淨嘅。 係啊， 哦呢、這個我真係我都冇諗到，我諗住嗰啲洗頭水其實都應該係咩年紀都啱嘅，原來係有分別嘅、 哦，即係小朋友 係啊 ，B B 嗰啲咧 ，B B 毛好香嘅小朋友啲頭髮，係 啦係啦，譬如我細嗰個咪仲係用緊嗰啲 B B 洗頭水咯，咁、 嗯、 佢都係 O K 嘅，即係都係好柔順，又唔使落護髮素咁樣。 都係嘅，你諗下我哋頭髮咧，即係大過咗之後啦，都會有嗰啲油性乾淨噶嘛，咁、 啊、 跟翻就真係清潔好啲、 啊，真係會慢慢改變，所以啲頭髮啦。好，咁啊，早上嘅6:44，天氣方面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最高嘅氣温大概29度，吹微風，咁啊稍後吹和緩至到清勁嘅東風。展望未來幾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同埋風勢，亦都係較大嘅。咁啊，見到而家咧，出邊嘅室外氣温係26度，相對濕度84%。今日朝頭早空氣好、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都是属于低水平嚟嘅。 谁为了梦想，每分钟都要赚？人在爱恋的三角，有无力支撑？谁学会成长，削走多少棱角？为何在卸妆后却有泪眼？态度强硬似方寸，处事圆滑像番碱，各类形状万变拼合了人间，勇闯大时代里天天奔波，变善变中可有对错？人生几何，答案会得一个，自身大时代里分不清楚，真与假福与祸，笑笑对丑当歌。长或阔或高，发展空间有限，量度半生之分寸，问缘分怎盼？人事似立方，每变交织善恶，淡然食四方饭已习惯，相貌如奔似汤圆，思绪凌乱像海胆，各类形状万变拼合了人间，勇闯大时代里天天奔波，点善面中可有对错？人生几何，答案会得一个，自身大时代里分不清楚，真与假时代里天天奔波，点善面中可有对错？人生几何，答案有太多个，也许呢坛大事都不清楚，真与假福与祸，伴醉更想请教不加索。数据算不出的真我， 一首歌曲来自吴业坤，神圣几何。 神光第一线 KOL 系列，欢迎回到神光 KOL。最近咧，船仔就開始咗呢一個瑜伽嘅生涯啊，開始著多咗唔同嘅運動服裝啦。咁但係著運動服裝做運動嘅時候咧，我又覺得 虽然大家都好似唔化妆，但系我又想靓靓地，咁又唔知道化咩妆好啦。咁所以呢个时候又要揾嚟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东。早晨，阿东。 早晨。 究竟咧有冇话，譬如诶，而家好多人咧就中意着一啲瑜伽裤啦，又或者真系而家好兴啊，甚至你本身唔系做运动，咁但系咧纯粹就系着一啲运动嘅内衣，然后衬条单车裤咁样出街，就已经话系一个 fashion 啦。咁有冇话其实通常如果我真系咁样着嘅时候，乜嘢类型嘅妆容其实系比较啱嘅咧？ 其实始终运动妆容或者配合你运动嘅衣着咧，咁当然一定要淡啲啦个妆容，你唔会好夸张咁黐晒好多睫毛咁样红唇配合运动妆噶嘛 ？Smoky eyes 系啦，唔会咁样噶嘛。咁其实正常望落去咧，要一个艺术眼嘅感觉咯。 哦， 即系呢个 terms 已经好多年嘅啦，艺术眼，即系好似化咗，好似冇化咁样咧，要系啦。 咁我应该要点样做先做到呢一个好似艺术眼嘅妆咧？ 咁我自己建议，咁我由底妆开始讲先啦。其实 keep 住呢几年都系兴一啲雾面嘅底妆噶嘛。 系。 不过有时如果假设你真系做运动嘅时候，难免个身体会有少少汗水，有啲啲或者会热噶嘛个人。咁、其实好易令到个妆容会甩个底妆。咁、相反，所以你底妆嘅时候，你系用翻啲滋润性啲嘅底妆产品会好啲。 哦，反而係用 係啦， 哦，反而係咁啊！ 因為你齊霧面嘅時候，其實你再出汗，其實都會令身。咁不如你用翻啲好透薄嘅薄身水潤啲嘅粉底， 係 底妝產品係啦，去取代翻你而家 keep 住好興嘅一啲霧面嘅底妝咯。 係，咁如果係咁樣嘅話，我係咪需要都要落大量嘅碎粉去定妝？ 其實我就唔建議嘅。 哦，係啊，反而唔建議。 因為其實個底妝越厚，你一甩嘅時候咧，其實會因為你運動緊嘅時候，我假設你做瑜伽係咪做半個鐘一個鐘噶嘛？正常 一個鐘啦，係。 係啦，咁你唔會知道自己流汗甩妝個情況咁 啊？ 可能你去到廁所嘅時候望到個妝已經甩到好誇張嘅時候，咁其實就好有啲唔靚咯。 嗯。 咁所以用薄身嘅粉底。少量嘅碎粉就可以，因為正常我哋搽完碎粉咧，你抹一抹塊面咧，其實唔可以有黏粒感咧，係最好嘅。 係， 但係我就唔建議太乾身啦個皮膚， 哦、 即係可以有少少黏粒感都可以。 哦，反而有少少都仲得嘅。OK， 咁如果係咁樣嘅話，譬如係我個眉啦，咁、我條眉又驚唔驚話？因為咧，其實我覺得最尷尬係乜咧？做瑜伽係譬如我一路做瑜伽咧，咁你塊面會掂落張墊度，或者有時我會掂落啲毛巾度啦，然後啲毛巾咧就會揩到我啲粉底啊。 咁呢個好難避免。 我、呢個就真係 避免唔到嘅，真係避免不了，因為你當佢捽佢咁嘅意思啫嘛，你捽佢個底妝一定甩嘅。 哦、 ，even 你用幾多定妝嘅產品都唔好，好難避免呢、這個。 呢、這個我就唯有 I'm sorry， 係啦， 條嗰間我間瑜伽， 咁佢會洗噶嘛？你 佢啲毛巾會洗，但我諗佢哋冇 expect 過會洗呢一個 foundation 啩，我唔知啦。嗱，不過我都盡量避免嘅嚇。咁另外去到眉妝啦、有冇話通常要畫啲乜嘢類型嘅眉，或者用啲咩眉嘅產品會比較啱咧？ 我自己建議用眉筆嘅產品會好啲嘅、 哦， 因為始終筆狀嘅產品係比粉狀嘅產品持久嘅。咁你唔想做運動嘅時候做下啲甩咗一半條眉咁樣，畫整條眉會好啲嘅。 但係 應該咁講，話係其實我就建議，因為其實眉粉同眉筆都有唔同功效嘅。 係。 咁但係眉筆係一定持久啲嘅。 係。 同埋我建議，如果眉毛本身稀疏嘅女士，係眉筆更加好嘅。 哦。 係啦，畫翻整條眉出嚟，精神啲嘛。 可唔可以話其實精神啲冇咗條眉真係唔得嘅咧？ 始終個立體感冇咁強。 哦， 系啦，同埋有個小建議咧，你都想面部都有啲氣色噶嘛？ 係啊，係啊。 咁但係如果直接你搽一啲胭脂啊或者眼影粉狀嘅產品咧，個色調會比較強烈啲。 嗯， 我就建議用翻啲膏狀嘅產品都係好啲嘅。 哦， 會貼服啲嘅。 哦，即係我哋個眼影都唔好用話用眼影粉啊？ 冇問題，不過我覺得唔建議用啲彩度太高嘅眼影咯。 哦，即係唔好話整個橙色咯。 即係而家咪有好多多功能嘅一啲嘅彩妝棒嘅，即係可能有啲黑綠色啊，或者橙橙紅紅嘅色嘅。 係啊 係啊，你不妨試用手指掂咯，即係手指掂完個產品之後，印翻上塊面度。 哦， 係啦，咁就會貼服啲。 哦， 你記住一定要碎粉之前用咯。 係。 係啦。 要碎粉之前用係，如果唔係就 因為碎粉之後就會將埋一嚿卡住咗咯。 係，我都試過，因為我就係試過唔記得咗搽。 即係搽完碎粉之後就搽濕嘅嘢。 我唔記得咗，然後就話哎呀漏咗添，我就照搽啦。 你搽咩先？之後 咪就係搽啲膏狀嘅嘢落去咯。 咁卡住咗。咁咪 之後甩咗，我唯有落翻佢。 係落翻去， 唔係嘅話就好核突噶啦出街。咁但係去到呢一個修容啦，其實呢一啲嘅妝容需唔需要修容嘅咧？ 我覺得好少量就可以啦。 嗯， 因為其實你唔係真係要化，有啲人其實個藝術眼其實係可以當係一個全妝，但係佢嘅妝感唔強烈嘅意思咯。 係 咁，當然呢啲修容嘅步驟、呢啲技巧都需要做翻。 即你都不可以冇嘅， 都不可以冇嘅，系啦，艺术环啊嘛， 系 啦，其实整个妆容嘅技巧都有嘅，即系例如话眼线，头先冇讲到，其实填补翻眼线嘅睫毛嘅根部就可以， 即系啲罅隙系嘛， 系啦，即系内眼线咯， 系唔需要延长嘅， 嗯，个人喜好咯， 个人喜好， 个人喜好， 咁去到最后啦，就系呢一个嘅唇妆啦， 嗯， 其实呢个时候都谂紧搽啲咩唇嘅产品会啱咧， 你自己做瑜伽会唔会搽？唇部嘅產品啦， 其實我會搽潤唇膏咯。 係啦，係啦，我都建議搽翻啲滋潤性啲嘅唇妝產品嘅，即係可能 lip gloss 啊，或者帶有顏色嘅潤唇膏都可以。 哦， 係啦，就唔建議太 sharp 咯。 我最近用緊一款潤唇膏咧，佢本身有少少磨砂 嘅。咁佢一粒粒嘅？ 佢係膏狀嚟嘅，但係搽落去你 feel 到有一粒粒嘅，佢就係有輕輕嘅去角質功效，但係同一時間佢係有色嘅， 潤嘅。 潤，我而家就用緊啦。 因為我喜歡建議有時候我幫人化一些妝容比較淡身的我都是不會搽唇膏的、嗯、我是會搽一些有色的唇膏就算了、 哦、 還有有些牌子會推出一些令到嘴會視覺效果和會少膨脹的嘛 哦是啊 應該聽過是吧 是啊是啊韓妝很 興的嘛所以我就喜歡搽一些透明但略有少少帶粉紅色的少少粉紅色的 哦，咁就可以唔需要話再特登再搽多一陣咁樣嘅。 咁就唔建議你運動妝容嚟搽一啲霧面嘅唇膏，好實色嘅唇膏咯。 嗯， 咁個妝容好誇張，唔似藝術環。我哋係朝向藝術環呢個方向發展嘅。 係咁，另外咧，我聽到好多人咧唔敢做運動嘅時候化妝嘅原因就係驚話啲化妝品會堵塞毛孔啊。 其實我就建議個妝容嘅底妝個厚度唔好咁高，同埋需要清潔啦，當然要落妝咯。因為始終你運動個毛孔，你熱嘅時候擴張咗，咁、嗯、都驚有啲產品會堵塞毛孔嘅、 哦， 所以一定要落妝。 但係都冇辦法避免。如果你真係想一路做運動，一路化住個妝嘅時 候，你又要靚，係啦，又要做運動健康，但係又驚堵塞毛孔，對清潔好重要。 啊，咁唔使大家唔使擔心嘅，只要做好清潔咧，其實好多嘢都做到啦。咁、 嗯、 另外咧，有冇咩辦法嗱？譬如我係喺室內都話還好啦、嗯。如果我當我係跑步嘅，但係咧我跑步，但係我咧又想透過跑步咧識下人、啊，咁我跑嘅時候當然要靚啦。 跑得大細步啲咯， 細步啲啦。咁我嘅樣當然要靚啦。有冇乜嘢方法令到我個妝冇咁甩咧？ 其實我自己建議啦。因為越薄的底妝其實就會越貼服嘅，即係唔好咁太厚啊，當然，同、 嗯、 埋用啲定妝噴霧好啲。 哦， 可以有少少秘訣啦。其實我建議大家噴完定妝噴霧正常坊間好多嘅定妝噴霧都係會有靚身嘅效果。 係。 咁我有兩種建議嘅。如果假設你唔想我妝太靚咧，你喺噴完定妝噴霧咧，補翻一層好薄嘅水粉。 哦，再補。 再補。 噴完噴霧再補水粉。 水粉係啦。 哦。 因為我啱啱潑水節翻嚟。因為其實咧，你噴完個定妝噴，即係我都化少底妝啦、 嗯。 噴完定妝噴霧咧，好似芭比嗰啲阿 Ken 咁啊，靚曬嘅成塊面係，你明白我意思啊？ 我明白， 膠咗咁樣個樣子。之後咧，我發覺好唔對路喎，行出街再補花層水粉。但係有啲女士或者韓國人咧，因為最近都見到啲韓國朋友嚟香港，佢哋真係化到好靚嘅個樣 子。嗯， 即係我又忍唔住望下佢哋個底，咁靚嘅，你哋又唔搽水粉嘅？就係話佢哋好中意咁靚嘅效果，因為佢哋都有。嗯好少量嘅碎粉，再加定妝噴霧，咁佢塊面就好靚啦。佢哋，即係個人喜好啦。有啲人中意個底妝好靚嘅，有啲人唔中意嘅，係啦。所以我就建議香港潮濕天氣啦，或者運動會出汗嘅嘛，你噴完定妝噴霧太靚咧，補翻一層碎粉，這個就會令到個底妝更加 keep 嘅。 但係有冇話其實如果我就咁噴一層定妝噴霧都得㗎？ 都得，但係會偏靚嘅、 嗯， 即係有啲牌子當然純粹補濕啦，但有啲牌子係真係會 fix 咗你個妝容。 係， 係啦， 我都有用定妝噴霧咯，但係我一路以為係我落咗碎粉之後再噴喺面。 正常係噴啱嘅，咁但係有啲牌子嘅定妝噴霧係會令到你塊面會有陣磨咁樣嘅。 係。 咁同埋我 嗰啲就調翻轉好啲啦。 我就快速地想佢乾咧，我就用風筒吹嘅。 哇、wow, 用風筒啊！ 係啦，噴完定妝噴霧我就用風筒略略吹，好快吹乾。 但係你撳東風㗎嘛？ 我正常風啦，即係正常接受到個風啦。咁佢就會令到塊面會個妝容好 fix 嘅。但有一個唔好處咧，就係佢會令身，同埋一你一甩妝咧，佢就會留一條粉底嘅汗出嚟嘅。 哦， 係啦，所以就有一個唔好處，但係佢係比正常化完妝係更加持久嘅。 哦， 係啦，所以我就建議，假設你真係跑步啦，你用咗呢個定妝噴霧。你抹汗的時候咧，係用印汗的方法，不要捽佢。 哇！呢、這個時候你印汗嗰一刻，咁你咪好 lady 咯。 即係點解好 lady 咧？印汗 嚇印汗，你唔覺得比抹汗更 lady 嘅咩？係、 啊、正常，你化咗妝都係印汗的方法噶嘛。 通常嗰啲位置就係你覺得嗰個女仔好 lady 咯。 咁你 睇嚟一個男士係唔會咁樣覺得嘅。 咁女仔你唔會咁樣抹汗噶嘛？ 呢個就係我啊， 係化咗妝唔會係咯，好少咁。 我成日都唔記得咗自己化咗妝。 等完你化完眼妝，你都唔會捽眼咁嘅意思。 我成日都唔記得。 哦，咁你一定要記得啦，教翻你一定要記得用印嘅方法咯，即係或者叫你身邊嘅朋友，哎呀唔好意思啊，有冇借張紙巾俾我啊？可唔可以幫我印印汗啊？ 我成日都真的不記得，咁所以咧唔緊要嘅。如果咧大家想做運動嘅時候咧，化妝都係冇問題嘅。跟翻阿東教嘅方法咧，咁樣就可以化一個靚嘅運動風妝容啦。今日唔該曬阿東，我哋下個星期繼續講，拜 拜。 好啦，時間嚟到早上嘅6:59嘅咯喎，原來嚇咁啊，26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0%嘅，咁啊見到轉頭咧會分途廣播噶，咁啊普通話台咧會有。好音音樂 係啦，好音音樂 係啦，晨光第一線繼續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陪住各位聽眾嘅嚇。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準備4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應無窮無盡正能量。你一起身就會陪住你，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嘅，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见到出边咧系26度嘅气温，咁啊，都有啲射击练习通告，咁啊，等白元浩、小白咧同各位听众先睇睇啦。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而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都系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而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白权豪喺度之外啦，今日亦都有 Vicky 喺度。早晨， 早晨， 系啦，咁我哋6:00都已经翻咗嚟噶啦，咁另外交通组咧 ，Didi 都喺度嘅，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早晨 ，Didi，Didi 笑到咁样啊， 过 咗 个 开心嘅母亲节啦， 系啊，食饭啊嘛，我最中意出街啊，虽然平时都出街，但系节日嚟讲咧，对我系觉得特别有意义嘅， 系嘛，即系你 ，Didi 系咪有仪式感嘅人嚟？ 冇错啦，我仔又同我讲，嘿，使唔一定要母亲节食饭啦？平时都食饭， 日日都母亲节啦， 俾我闹完一轮咧，终于都要屈服同我食饭。 啊，做咩啊？阿仔谂住同人哋嘅妈妈食饭。 你点知啊？真系聪明伶俐啊！你 哎呀，阿仔真系 唔俾啊！ 一表孝心啊！ 所以 人哋个妈， 阿 Vicky 生个仔就系咁啊！你睇下小白啊， 生女唔系啊？ 生女唔系，生女 你话有阵时系咪？有阵时系咪都会咩噶？又要去老公个阿妈嗰度？ 通常咧，生女咁样啦，嗱， 点啊？ 即系我咁多年都系啊，都系净系食饭同自己阿妈。因为老公咧，男性嚟讲冇乜所谓嘅，会就女性咯，所以通常都系女性主导话晒事，几时食饭啊，几时去边。你知男仔就好似你咁样，净系顾住做嘢嘛，事业为重。 我唔系噶， 家庭咧就投闲资产嘅。 我都好着重家庭噶， 着重家庭啫。但我相信，如果你太太同你讲话边日食饭，你都冇所谓嘅。 嗯，咁啊， 最紧要夹时间，我觉得 系。即系仪式感我就冇咁强嘅， 系， 因为我都系嗰啲 诶， 可以后补啊。可以預知定 嘅， 冇得講，冇得預知。 要正日 就係要正日，就係要正日嗰日去食。 佢有冇表示先？有冇啲咩表示先？ 你意思表示係我 有冇送下禮物俾佢？ 咁又冇送禮物嘅，咁我又唔會話亂嘥錢去買花，我覺得冇必要。我自己嚇，當然好多人中意啦嚇。咁我自己陪我食飯已經好足夠，傾下偈開開心心。 係啊， 當然啦，佢話我哋一齊住成日食飯咧，誒一件事 係 依件事就唔可以同嗰件事。 嗰餐飯啊，特別有意義嘅。 係啊，我自己覺得咯。雖然有啲人覺得我，咁麻煩㗎。有啲我有啲朋友唔係喎，生日啊、節日啊都冇乜同仔一齊做。係啊，所以個人嘅性格啦，性格。 我自己都會覺得人一世物一世啊。有節日啊，梗係攞到佢盡啊，個 credit 梗係去玩啦、啊，因為一家人開開心心食下嘢啦。嗰餐飯有啲不一樣嘅。 其實都係借個名俾大家有個機會，有個聚會時間啫。我覺得係。 係啦。 係啊，就我都中意㗎。 最緊要好玩咁啊 ！call 咗一場。 想唱歌先啊！我原來最中意唱嘅對燈啊！啲歌詞唔記得咗，係好正啊！ 轉頭睇翻啲歌詞啦。 係啊，啲歌詞我哋唔睇住先， 睇翻交通啊。 咁交通都好緊要啊！點解咧？因為咧，今朝早咧收到個爆水管封路咧，可能稍後會影響啊。點解？因為全線封閉嘅。 哇！ 咁都多車行嘅，呢條差唔多北啊，差唔多北去尖沙咀方向啦，介乎呢個新圍街至到江西街嗰段啦。咁另外啦，碼頭圍道其實咧係後少少嗰橛，因為佢路名唔同，所以我定要講翻係碼頭圍道。其實都黐住差唔多北嘅碼頭圍道啦，又一樣係去尖沙咀方向啦，後少少嗰橛啦，近住碼頭圍道、土瓜灣道、花園嗰橛咧，都係全線封閉噶。咁所以咧，可能稍後咧會影響到比較塞車，大家留意啊。咁啊，受影響好多條巴士路線咧都要改道行駛嘅。咁啊，行開嗰條差唔多北啊碼頭圍道嘅巴士線要改道，咁啊搭慣嘅朋友都知啦。咁所以咧就早少少出門口咯。咁如果用呢條路嘅話咧，都會幾擠塞噶。 係啦，咁啊轉頭嘅情況，咁啊交通組亦都會突然之間又飛張紙仔入嚟同我哋又講講嘅。如果有啲特別嘅事故啊， 咁啊留意住我哋下稍後嘅車龍去到邊度啦。 係啦， 最好就唔好行咪冇車龍。 啱啦，啱啦。 咁另外路面都仲有嗰個恆常嘅塞車地方位啊。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啦，近住富泰村嗰段咧比較車多。咁而家龍尾咧就去到南地嘅，暫時就係咁啦。 係好，咁啊交通方面仲有啲咩特別嘢同我哋講下咧？ 有啊，好特別啊！嗱，頭先我講開節日感啊，我相信兩位都知道啦。星期三咧，包山嘉年華長洲 係 喺決賽喎。 哦，決賽。 今個星期三15號晚上啦，喺長洲嘅北帝廟遊樂場嘅足球場舉行啦。 係。 咁我唔知道你哋兩位有冇睇過長包山咧？ 真正真係冇啊！ 哎呀，我想好耐啦，小白你有去啊？我好中意睇啲小朋友嘅 飆色 啊！ 你睇 過一次啊？ 睇過一次咯， 好熱鬧喎、啊！ 熱鬧嘅熱鬧啦， 係啊！睇、啊、完之後有啲咩感覺？ 搶包山又好刺激啦，係 啊， 係啊，所以個氣氛係好好，即係特別你會去到，就算即係長洲冇辦法啦，車去唔到一定搭船噶嘛，係啦、啊，你都會覺得都幾值得。不過係走嘅時候就真係。因為所有人一次過走嘛， 係啦，所以而家香港好好噶，走嘅時咧就係要服務我哋市民啦。所以我講咁多嘢咧，就係因為咧走嘅時咧好多公共交通工具咧，就係為我哋嘅市民服務嘅。 嗯 嗯，大家要留意啦，因為搶包山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嗰個開幕禮咧就喺星期三嘅夜晚11:30舉行噶。咁啊，哇，好犀利喎！原來咧，佢現場咧就設有4區域咧俾市民參觀啦，可以容納成1,000+人嘅，1,650人左右啦嚇。咁好啦，好似阿小白話齋，哇，走嗰陣時咧真係最驚一樣。 系咯、 我哋唔紧要，我哋谂咗啦，政府嘅人员咧可能帮我谂咗啦吓。咁咧喺呢个渡轮方面咧，喺5月16日嘅凌晨1:15咧，就会加开班次啦，喺长洲去中环嘅航线嘅。咁即系星期三晚啦。咁最紧要啦，你去到落咗船之后，咁你要有配套走噶，凌晨啊嘛，啱唔啱？ 港铁啊咁样， 冇错啦。喂，港铁就冇嘅巴士啦， 巴士 系啦。咁咧就会开咗一条特别嘅巴士线104R 嘅，就喺凌晨咧，就系星期三嘅凌晨啊。即係點樣講咧？星期三夜晚其實算係星期四凌晨嘅，因為過咗12:00為星期四嘛。咁但我哋照正常講星期三夜晚，大家都理解到噶啦。星期三啦，就係踏入星期四嘅凌晨1:10開始。 星期三深夜 啦， 真係。 係啦，至到1:10至到凌晨嘅2:30左右啦，就會有條巴士線咧，特別咧就係去翻車裏去旺角嘅。係。旺角㗎。 哦，104R。 係啦，就係特別巴士線啦，就係車到旺角，但係呢段時間啊，就你唔好諗住4:00啊、3:00搭啊，呢段時間啫。咁好啦，咁通宵嘅巴士線。就係會誒不嬲都有嘅，就係由點幾鐘開嘅咧？我睇下先嚇，就有幾條巴士線嘅。咁啊 N930 啦、N952 啦、N960同埋 N962 咧，就係會去分別去荃灣同屯門啦。佢哋頭班車咧就會改咗會喺喺依個民光街，本來係冇噶，依個臨時站大家留意啦，就改咗喺依個中環嘅5號碼頭加設依一個嘅臨時巴士站。 嗯、 即係我略略講咗，相信大家如果去嘅都會做好誒蒐集資料噶啦。咁但係都要同大家提一提，大家有咁樣嘅服務啦。好啦，咁除咗話點几钟个凌晨头班车改行民光街咧，好啦，凌晨2:00嘅咧都有几班巴士，就会分别去小西湾啊、元朗啊、粉岭啊同埋海怡半岛嘅，咁、都有几条巴士线。咁即系话去屯门啊又有啦，去翻小西湾、香港又有，元朗又有。咁但最主要咧就系有条特别嘅线咧，就系去旺角嘅，所以大家把握好嘅时间， 搭翻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咧，就俾我哋疏導呢個人群咯。 明白。咁啊，去長洲即係睇嘅話，最驚都係走嘅時候麻煩啫。咁如果佢都交通配套做得好嘅話，咁啊冇有怕啦。 係啦，冇錯啊，唔該曬 Didi。 唔該 Didi。 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氣預測先。今日係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最高氣温咧去到29度，會吹微風㗎。而稍後咧就會轉吹呢一個嘅和緩至清勁嘅東風。咁展望數日啊，即係之後嗰幾日咧，短暫時間都係有陽光嘅，而且風勢都係較大添。而家嘅氣温係26度，相對濕度83%，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屬於低，係2至3嘅水平嚟㗎。 係啦，咁啊見到天文台嘅九天天氣預報啦，咁啊星期一咧即係今日咧係會有少少落雨啦。咁啊另外見到係啦，星期二、三、四、五咧都係 OK 嘅。 係。 但去翻星期六嘅時間，我哋放假咧，哎呀，又開始落雨。不過咧，可能亦都會存在啲變數嘅。你知天氣嘅嘢啦，咁天氣又成日突變啦，可能突然之間變到好好天，可以俾大家過 好好咁樣接受呢個改變啊！ 冇錯啦，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有一集晨光大学啦，今日当然啦，继续有我哋啊常驻嘅嘉宾啦，有咧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上集咧就讲咗一个 Hong Kong U 做嘅一个研究报告啦，咁啊有周博士参与其中，咁已经分享咗社会工作者即系社工。内耗或者身心枯干的一个情况，今集咧继续探讨呢个议题啊，继续支援咧一啲帮助我哋嘅社工，我哋又点样帮助翻啲社工？咁啊，今日周博士咧率先为我哋带嚟两封信，交俾你去分享好嘛？唔该，周博士。 好啊，多谢阿 O 先。嗱，系啊，因为上两礼拜就香港大学做咗一个好都好震撼嘅研究啊，就系、是、研究呢个社工即系。職業過勞以至身心枯乾的程度，咁結局咧個數字好嚇人啊！上個禮拜講咗啦，有竟然有93% 被訪嘅社工咧出現一個中等嘅職業過勞，咁呢個情況咧值得我哋每個香港人關心，因為呢個都係一個社會嘅警號嚟嘅。如果連守護住香港精神健康、身心健康嘅最專業嘅助人者社工都即係 burn out。的話咧，咁呢個成個社會都好值得關心啊，因為社工已經係最專業、最前線嗰班噶嘛，咁所以呢個係我哋值得關心嘅。咁我今日咧就想讀兩封信俾大家聽嘅，兩封公好好感人嘅兩封信，兩個都係專業嘅社工啦，都係佢哋喺當時嘅研究報告都有分享翻佢嘅故事，所以係絕對可以公開嘅。透過呢兩個故事，大家仲會明白，都可以睇翻自己有冇 burn out。每位聽眾一刻你都可以聽完個故事呢，你都會即係檢視返，咦，我會唔會都有啲症狀呢？我係咪都值得留意返，首先關心返自己呢，令到自己真係能夠細水長流，更加有力量去支持自己，支持身邊嘅人。所以我而家就讀呢兩封信好嗎？ 好啊，好啊。 OK， 好，咁我先講第一封信，第一個社工啦，咁佢公開嘅分享㗎。佢話我喺28歲嘅時候咧，就喺一個長者中心工作啦。我係讀完一個社工嘅碩士課程啦。我主要關心咧就係一啲區內好貧困嘅隱蔽嘅長者，即係唔出街嗰啲啦嚇。咁甚至有啲自閉噶啦。咁我就差唔多每日都係洗樓嘅，即係逐家逐户，有時自己一個人啦，同埋拍檔去敲門嘅，就發掘一啲潛在嘅服務對象啦，即係隱蔽嘅長者。咁而同時咧，我係一個新手嘅社工，即係畢業唔太耐啦，我就帶住喺潛意識不自覺嘅，就帶住一個我嚟幫你拯救者嘅心態。當時唔知嘅，仲以為自己好偉大。咁所以咧，我自己係總係好渴望呢啲服務對象對方咧，當我係屋企人咁樣。咁咧，我每次佢能夠佢好中意我啊，或者感覺到好俾我幫到咧，我就好滿足。我後來先發現咧，原來我係一種需要被需要。原來我好需要俾人需要，然後我去幫人咧，係潛意識係滿足緊一種好需要被需要嘅需要。咁我當時唔自覺，結局咧就因為我咁需要被需要咧，我瞓曬身咧，經常做到有氣冇頂頭，甚至心力交瘁。而最震驚嘅係，到我30歲啊，我居然被確診有子宮內膜移位，所謂朱古力瘤。嗰一刻我晴天霹靂，喂我！后生女30岁会出现一啲咁严重嘅问题，我自己当时都完全唔识反应，所以即时就停工啦，休息咗整整2个多月啦，我要即刻做一个手术啦、打针啦、食药啦，咁医生仲话我有血压高啦，即系好多身体嘅问题症状。 咁我停曬兩個月，然後咧表面嘅症狀咧就康復咗之後咧，我繼續翻工，繼續做社工，繼續搏命，繼續搏命去服務我嘅服務對象，而繼續忘記忽略咗自己身體、情緒、心靈嘅需要，而結局咧幾年之後，我嘅婦科腫瘤再次復發，而且情況更嚴重。嗰刻我真係非常沮喪，並且喺嗰段時間咧，我失去咗健康啦，失去咗工作啦，失去咗金錢啦，仲我失去咗我伴侶，同我伴侶分手，然後我仲失去埋我母親，我母親離世，所以當時我真係萬難俱灰，無盡嘅自卑、委屈、無奈、孤單、哀傷、內疚、自責，對人生充滿懷疑，甚至我想過自殺。而我作為一個社工，我居然諗自殺，我內心更痛苦，覺得我作為社工能醫不自醫，我是一個失敗的社工，我是一個冇用的社工，所以嗰刻非常痛苦。而好感恩在嗰個無意中咧，我就遇到自在死個社工 burn out 嘅課程，咁啊聽到華山老師一句説話令我好震撼。華山老師就話：課題只會不斷重複，直到我學懂為止。我就發現我的課題重複了很久，我要改變，於是我就參加這個 program， 真的令我重生。我學到健康界線，學到內在小孩，學到情緒轉化三味的工具，找回很多很多的力量。之後我回到這個社福機構工作，同事都說我咦輕鬆了很多，整個人很有力量，所以我很感恩，我自己都學識這個健康界線，學識首先愛自己，唯有我找回我力量，我才幫到我服務對象。嗱，依個就第一封信啦。啊，我不如我問一問你先，喺我讀第二封信之前，你聽完之後你覺得點啊？ 真係人生無常啊，好多嘢好難料啊！即係頭先啊，華山博士嘗試冇用太 dramatic 嘅技巧去讀啦。如果調翻轉頭，如果俾翻小弟，譬如做 DJ 嘅咁樣，咁我唔係加鹽加醋煽情啊嚇，即係販賣狗血啊，好單純。但某啲位，譬如去到有腫瘤嗰個位，我三十歲人，我都會用翻多少少抑揚頓挫或者多少少演說的技巧。其實是傷感的，但當然過程或者到最後我們見到希望，見到曙光，見到出路，這個是很明顯一個情緒它由低點的一個轉化，這個就是主持人聽完的感受。我估心機旁邊的聽眾和主持人的感受都應該相差不遠。 是啊是啊，多謝阿歐先生，其實我自己都很傷感，我聽到他的分享我都想哭。未夠三十歲一個女性已經出現了這些身體的症狀，而且還在一些比較尷尬的位置等等等，即還要即是五十就失去健康、金錢、伴侶、母親等等，甚至想自殺，作為一個社工，我想是很是一個社會的警號，很傷感的。這個絕對不是只是他個人 的問題，當然個人要負責任，但是整個即社會壓力啦，即很多問題加加埋埋，即是個關懷不足啦，所以我讀埋地封信呢，我就想翻返去嗰個人生只有三件事，就點放低嗰個拯救者嘅心態。 好啊，好啊， 我讀埋第二封信，好嘛？咁然後我哋做個簡單嘅總結，咁令到每一位市民咧，即使你係只係關心你嘅仔女、關心你嘅伴侶，點樣有力去關心咧？聽埋呢封信，我諗你會掌握得好啲。 好啊， 嗱，依個咧就係一個已經做咗37年嘅社工，佢即將退休嘅社工，佢公開分享嘅。佢話我做社工已經37年。我而家已經係機構嘅管理層㗎啦，係一個好大嘅機構嘅管，即係 NGO， 即係慈善團體管理層。佢近年市民嘅人權意識非常之高，所以我做社工咧係好唔容易，好多服務對象咧都係嚟好似當我嚟監察我哋、監督我哋，一唔滿意咧可能會投訴嘅，有好多意見嘅。所以我見到我好多社工嘅同事下屬咧都承受好大嘅壓力啊，即係滿腔熱誠咁樣入職。然後去到幾年之後咧，好多都變得沮喪，或者因為不斷被投訴，或者承受太大嘅工作量、工作壓力咧，都頂唔順。而結局咧，令最震驚嘅係，連我自己作為一個有經驗嘅社工咧，長年累月受壓咧，我身體都出現警號。有曾經整整一個禮拜，我每一晚都發同一個噩夢，就係喺夢中咧，我係咁搬石頭，搬嚟搬去，仲要我唔知搬去邊，仲有啲石頭係永遠放唔低嘅。成晚就喺度搬石头，一瞓觉就搬石头，好明显系好辛苦，而且永无止境，睇唔到出路，而且唔知去边。然后仲要咧，第二朝瞓醒嘅时候咧，全身都痛，即系瞓咗8个钟，我身体 個心靈係冇休息到，瞓醒之後更攰，然後仲要嗰段時間我發覺我開始好厭惡我工作，仲要我本身係一個充滿激情、充滿使命感嘅社工，但係嗰個階段我居然厭惡我工作，我唔想見我服務對象，唔想翻工，唔想見人，甚至情緒好唔穩定，甚至去到一個階段咧，乜嘢都唔想做。是冇晒動力嘅，幸好我及早嘅覺察到同正視，咁亦都係有緣入咗呢個社工 burnout 呢個課程。入到嚟之後呢，我就學習到健康界線。我第一次聽健康界線呢個詞，我都好震驚，同埋我第一次聽原來世上只有三件事，我就發現原來我一直不自覺有一種拯救者嘅心態。我經常孭咗服務對象或者我嘅同事、我嘅下屬作為管理層，因為我要帶好多好多社工，我都孭曬佢哋嘅情緒包袱。咁所以我自己都諗到，所以當我而家學識健康界線，學識放低拯救者嘅心態之後咧，我成個人輕鬆咗好多。我相信以後都唔會再 burn out 啦。嗱，呢個就係第二封信。不如我哋聽聽阿歐，你覺得點先好嗎？ 人生我哋好多嘢都係好被動嘅，但係第二封信就真係講到行業嘅悲歌啦。咁但係我相信要轉化啦。如果唔係，你都會放棄自己做呢個社會工作嘅工作，而轉投其他行業咯，絕對唔係一件健康嘅事啦。如果香港越嚟越少社工，我哋亦都唔樂見呢件事嘅發生咯。周博士咁啊，要多謝你去支援佢哋咁樣，啱唔啱啊？ 唔好係，依個我嘅榮幸，絕對我榮幸。唔好係最後我想俾幾個 tips 俾普通市民，就是點樣可以避免自己 burn out， 特別我哋每個人都會想幫我哋屋企人啊、朋友、伴侶，依個好美麗嘅事，好人性嘅事嚟嘅。同時透過依兩封信咧，我希望大家有個少少嘅提示。第一，切記做拯救者，我哋去支持佢關，我只係有能力去陪伴、去同行、去關懷，而唔係我嚟拯救你，因為拯救者係一種不自覺嘅高高在上啦，我高你低啦，我啱你錯啦，將自己擺喺神一般嘅位置啦，我一定係啱曬嘅，你係要錯曬嘅。嗱，咁呢個第一樣嘢，切記做拯救者。第二咧就係要學識去尊重對方，哪怕對方好有問題，哪怕你見到個仔唔翻學啊，女戒手啊，你老公好冷漠啊，你老婆好多好多問題啊，媽點點點咧。佢都係一個獨立於我哋而存在嘅生命，所以需要尊重對方係好重要嘅，而唔係強迫將我得啱嘅嘢執俾對方。第三好重要啦，都係剛才兩封信提醒我哋，首先要關懷自己，首先要感受下自己嘅需要，感受下自己嘅內在。當自己都攰咧，自己要停一停。譬如我自己都係㗎，譬如我真實講下，譬如我而家都即係求助者係排山倒海㗎，每日我都收無數咁多信息嘅，咁我基本上好清晰嘅，即係當我已經攰嘅時候咧，我會好清晰講，我已經即係我都需要休息啦。你試下揾其他人幫手，社會好多資源去幫手嚇，唔好將自己變成好似一個哇一個菩薩、王大仙、神一般啊，有求必應咧，咁結果我哋自己都會 burn out 嘅嚇，咁所以。我想这个健康界线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怎么处理 burnout 呢，我下一集会跟大家讲多少少这些 burnout 的症状是怎么处理的。 好啊。 今集我想透过这两封信和刚才那三个简单的 tips， 即是切记做拯救者，要学会尊重别人，还有要懂得好好照顾或者聆听自己内在需要，那这个很重要的。阿欧你觉得怎么样？ 好啊，我听完之后我期待下一集。因为我哋都系各行各业咧，你都有讲过话都要面对 burnout 嘅情况，将呢个信息带到俾其他人。系、哦，原来你做护士都可以 burnout 嘅、哦，你做医护都可以 burnout， 你做老师都可以 burnout 嘅、哦。咁我哋往后将呢一个问题唔系扩大佢啊，系将呢个解决办法我哋扩大佢，咁咪多啲人获益咯，咁样。咁我哋期待下一集，等周博士教我哋点样处理自己嘅内耗或者一个 burnout 嘅状态，好嘛？唔该晒周博士，拜拜。 好，谢谢，下集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起到澳门考察调研七日，较佢旧年访澳四日时间为长。 澳门立法会议员李良汪表示，今年适逢澳门特区换届和回归25周年，相信夏宝龙访澳是希望多了解澳门情况，方便中央对澳门的指导工作。他期望对方多了解澳门的中小微企经营状况、社会老龄化和青年发展等民生议题，亦希望夏宝龙在调研后有更多中央层面的利好澳门政策。澳门旅游业议会会长胡景光预计，夏宝龙会深入了解澳门不同范畴。他期望夏宝龙会考察澳门旅游业情况，又希望中央加快放宽广东省民众到澳门的政策。警方今年首季录得474宗电话骗案，数字按年下跌大约20%，按季亦跌30多%。不过首季损失金额按年飙升超过3倍，至近7亿9千万。其中假冒官员的电骗案涉款占7亿6千万。上月的假冒官员电话骗案达74宗，按月增加大约1倍。当中来港读书的内地学生被骗数字有上升趋势，四月有23宗，高过首季每月平均的13宗。警方说骗徒会捕捉受害人心理，包括声称监控学生，又或者声称如果学生向他人透露所谓的调查会被捕等，以确保受害人言听计从。由于内地学生可能不熟悉本港法例，加上身处他乡不识求助，容易成为骗徒目标。警方说去年已经与院校合作，向在港内地学生宣传防骗信息，近日亦会安排防骗宣传车到访各区，以提高公众的防骗意识。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几十名学生在毕业礼期间离场，抗议担任演讲嘉宾的喜剧演员宋飞在加沙战事中支持以色列。社交网站流传的片段亦显示，学生在离场时高叫声援巴勒斯坦的口号，而宋飞在接受荣誉学位时也都有其他学生高叫他的名字，而他的演讲并没有受到重大干扰。以巴新一轮冲突在去年10月7日爆发后，宋飞曾经访问以色列，并多次表态支持以色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稍后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系喺尖沙咀七咸道北同埋去码头围道有水管爆裂，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介乎新围街同埋江西街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另外仲有就系码头围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码头围道土瓜湾道花园嘅全线咧同样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要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曾大屋，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去到万公屋，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而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上翻去大老山公路之路车多，龙尾咧就去到天富海湾，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康港铁站一段都是车多的，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香港金曲舞台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六月二十三号，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席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 绝望的萧露为了帮女儿和和找适合移植的骨髓，大胆向前妻一乐提议一起再生一胎。这个想法令到两人现任的配偶都难以接受，但在生死关头，众人又会如何抉择？ 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十五日国际家庭日，家全菜，家全爱。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邀请听众分享家全菜肴，品味传承， 将家庭优良教育一代传一代，细水长流，薪火相传。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七点三十九分啊，小白今日 sport 啲乜嘢赛程先啦、 啊？最想讲嘅咧就都有好多，不过咧就先讲讲咧就系利华。 哦， 咁啊利华就犀利啦，咁佢就五十场不败。五十场不败咧，佢下一场咧佢就会翻去自己嗰度咧就捧杯啦。 系封胜啊， 封胜啦。咁啊，其实利华而家就叫紧糊嘅。咁啊，佢已经德甲就攞咗个联赛冠军啦。咁佢其实今年咧，佢就系希望三冠王啊。咁啊，连埋 有 机 会 系啊， 而家 其实啊，而家所有就话叫紧糊啦。咁利华古逊上个星期四就喺欧霸杯四强次回合就淘汰咗罗马啦。咁啊，同呢个三冠王亦都再近咗一步噶啦。咁啊，而且咧佢各项嘅赛事啊吓，咁啊亦都有呢个五十场嘅不败啦。咁啊，所以呢、這、一個紀錄咧係真係犀利，即係你估唔到一隊嘅球隊係突然之間咧，連拜仁都冇佢扶啊！咁呢個係好特別，而我亦都覺得係因為呢一樣嘢令到即係德甲咧嗰個可觀性其實亦都提高咗，即係唔再係一兩隊獨大。咁你彈咗個利華古信出嚟之後，咁大家都會覺得係想撐佢人就係咁噶啦。 拜仁啊，季初踢得唔好啦，成日都係咁樣，要用呢個經典嘅言語：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即係你臨尾季尾嘅時候，未搞到啊，場場都明明贏波都追唔到利華古信，冇辦法啊，真係爭少少 咯。所以開頭咧，即係叫聯賽開局嘅時候，點解有啲即係大家都未入肉嘅、未入局嘅時候咧？有啲教头都仲係好緊張，其實就係因為咁。你見而家 拜仁咁啊，今年啊四大皆空啊，冇辦法啦。咁其實我覺得係苦咗邊個，即係真係要苦咗哈利簡尼。咁你上一場你見其實歐聯嘅時候，佢俾人換咗出場，佢自己喺側邊都我估真係猛整啊。因為你喺球隊最需要進攻球員嘅時候，佢亦都冇辦法落場。咁前面得翻托馬士梅拿，咁托馬士梅拿已經唔係咁樣喺前鋒度殺噶嘛？你知呢啲位佢 老啦，托馬士梅拿都即係你話最當空打嘅時候，當然大家睇德國國家隊嘅時候， 咁梗係勁啦。嗰陣時 嗰陣時係殺手本色嘅托馬士梅拿，依家就真係爭啲。 咁你見到佢對皇馬嗰場嘅時候，佢托馬士梅拿要擺翻喺前面又做殺手，咁哈利簡尼坐咗喺後備席嗰度望住個球場，咁你唔係 NBA 嘛，都係呢句，你冇得入場。 皇馬好勁啊！而家 皇馬佢換曬啲進攻球員嗰陣時，真係好恐怖啊！ 皇馬好恐怖啊！即係特別係安察洛提去教皇馬，即係提我話講多幾句。即系依家都跟進下安察洛提究竟講啲乜嘢啦，特別喺歐聯前夕啦，以至今年啊好威啦，即係西甲方面都，即係好多人都話喂安察洛提點解你可以搞得掂咁多嗰啲球員嘅，即係舊時皇馬都好似有段時間做一兩年你未接手嘅時候帶得唔好，跟住佢就好坦白咁樣講，其實你譬如雲尼素斯嗰啲天才式嘅球員，咪由佢踢咯，即係你人哋天才橫日。你夾硬要人哋 就你嘅戰術， 夾硬要人哋踢中間，跟住做輸送。其實雲尼素斯咁爆得，你咪由佢拉邊咯。即係佢直情係不諱言對住媒體咁樣講話。其實佢咁踢得，佢中意拉邊咪拉邊咯。佢中意踢中間就踢中間。其實如果你有跟開咧，阿肥安咧嘅阿教頭呢一個嘅教導方法，其實早喺愛華頓嘅時候，佢對住詹士洛迪古斯都係咁噶。不過詹士洛迪古斯嗰個天才橫日唔夠，即係我頭先講，譬如雲尼素斯，以至嚟緊啦，即係琴日大巴黎就最後一場啦，就係麥巴比啦。咁啊，好坏参半啦，即係好多人就支持麦巴比耶，欢送你离开，有更加多人就向麦巴比啦，即係觉得佢冇信守承诺喺大巴黎再踢多几年啦，咁唔知啦，是爷非爷，但係下年嘅皇家马德里， 喂重跌其实有少少我心入边，绝 对值得期待。嗱，虽然佢系重跌，但係呢安察洛提冇框到佢咩位啊？ 系啊， 咁 冇讲噶， 佢几个人咪可以自己夹麦契波咯？你明唔明？ 我明，其实呢即系佢哋可以就系云尼素斯又好麦巴比，佢哋可以自己冚啊。 系啊， 佢哋冚完之后话翻俾阿肥安听， 同埋佢哋唔会讲真，即系呢啲咁天才式嘅球员，我唔会见，即系好似我哋做节目咁，你去咗嗰个位， 系啊， 我都走开， 我哋自己 都去另一个位， 互相包位噶嘛。我见到你 又去另一个位，即系大家系识得互相走位。你第一有默契，第二你开始有天分或者有实力嘅时候，我就唔信三个明星球员全部都喺晒左边，又调翻转头，如果我哋三个明星球员全部都喺左边，个攻击力可能好强，强到系净系入你左边，你左边 守都守唔到， 左边嘅守卫根本系无从适应， 即系右边个后卫就冇办法啦，因为你全部都哇，你最强嗰啲摆晒喺左边，我明知你咁劲，我都挡唔到，其实都唔出奇啊，因为佢哋嗰啲真系睄下你个步伐咧，佢已经知道自己个走位应该系点样嘅。 当然啦，我哋而家未开季啊，先兴奋啊，通常都系咁噶啦。一开季第一轮点啊？你麦巴比受伤，咁你跟住云尼素斯再受伤，咁你唔使讲啦。 算好了的左闸 系啦，啱啱我哋讲咗三分钟，拜拜，我哋由头嚟过播只歌先。 最好笑系巴黎啊输咗啦，即系喺欧联嘅时候啦。咁啊麦巴比就受传媒访问啦，咁传媒亦都即系好针对嘅问题，就问咗佢一句：而家巴黎都出咗局啦，你会唔会专心啲支持皇马？佢即刻影住佢反眼。 我又讲呢、這个，即系你藉住呢个阿小白你呢个访问，我都有睇啊。我去旅行嘅时候睇。其实咧，我有阵时觉得咧，外国啲传媒体咧，其实为咗呢啲镜头啊，或者呢啲叫做表情包啊 ，means 咧。其实都几差心地， 系噶， 即系好老实讲。 其实佢个位系好难，佢点突？佢个人仲喺巴黎， 系啊系啊。 佢除咗反眼，佢冇办法。 即系我乱讲啊！即系譬如一样嘢啊，当我有个小朋友，但系嚟紧父亲节啊，你小朋友病咗，父亲节你咪冇得出去玩咯？你谂住点庆祝？咁我点答你啫？ 系咯， 我小朋友病咗， 系啊，病咗。 即系你嗰一样嘢系好，即系如果做媒体做到咁样咧。 都幾唔好 啦。所以咧就要揾翻啲即係正面啲嘅嘢。 我個口唔係想講幾唔好嘅，不過算啦。 係啦。 Anyway， 咁啊講下英超， 仲期待住比靈鹹嘅，其實即係你講緊皇馬嘅話， 係啦係啦， 即係二十歲仔佢企得好穩喎。 仲有比靈鹹，我唔記得講第三個升級嘅球員。 比靈鹹其實佢你諗下二十歲仔佢喺皇馬企得咁穩， 如果佢喺英超啊？就冇踢得咁好啦。喂，主要角度讲下英超咁啊。今日阿欧翻到嚟咧都系开心，因为隔晚咧就阿仙奴啦就赢咗曼联，咁啊继续维持住一个对冠军嘅竞争性啦。咁当然啦，曼城咧就有两 round 嘅赛事啊吓。咁啊对呢个热刺，再加上咧莫耶斯虽然季尾离队啦，但系其实我觉得韦斯咸都算交到成绩啊吓。 可唔可以做到烂老虎咧？ 唔知道，我觉得热刺有机会嘅，有啲机会啦。 因为热刺其实有嘢争嘅，争嗰张叫做欧洲赛嘅入场券嘅。 韦斯咸就真系唔知啦， 四大皆空。 Anyway， 咁要睇翻阿仙奴就琴日赢咗曼联啦，作客1-0，咁成场都睇晒，觉得好有韧力。咁曼联其实都踢得好，特别要赞奥纳拿啦。如果唔系阿仙奴几粒噶， 多球咁样单手挡出。 系啊，其实大家喺季初嘅时候成日都会笑奥纳拿唔识叫做救波，但净系识得用波咁样。但系依家好明显有进步咗好多，呢个系必须赞嘅，即系我哋做媒体啊，公道啲，咁人哋踢得好，真系要赞翻。譬如你 Even 麦佳亚都系季初嘅时候，大家都笑佢，又话成日送波啊嘛。咁我又系唔好讲佢个花名出嚟啦， 系啦。 但系 咁你扭下都甩手啦。 系啦，依家麦队长又开始喺后防线偶尔都做到啲一夫当关，其实几好啊吓。咁当然啦，即系你话去到今时今日为止，作为一个阿斯奴嘅球迷，只能够默默祈祷曼城失分啦。但我觉得机会都几渺茫， 你要真系要。要熱刺大大力咁去踢波先得啦， 其實好難咯。曼城當然好有實力啦，但我都要藉住呢個機會， 熱刺都散散地，係 啦，最後讚下阿仙奴啦。阿仙奴成日都季中甩碌嘅，或者臨踢到聯賽三分二甩碌，咁我琴日睇到一班球員其實。个决心同埋都好尽力去每一场波咯，咁系好 睇到好安慰嘅感觉， 安慰啦。咁你起码唔系自己输自己嘅，即系有阵时你作为球迷，你睇到队波唔争气，自己输自己 系啊系啊， 即系譬如你公子考试，明明啲题目全部温过晒识嘅。跟住可能 恨鐵不成鋼， 睇漏咗一條題目，答錯咗， 或者成版原來冇keep到， 係啦，類似呢啲冒失，即係呢啲冒失嘅嘢，搞到自己大意失荊州，你就好嬲啦。如果真係哇好難，爸爸都唔識，咁你會寬恕佢。即係我而家覺得就係好難，爸爸都唔識踢，對曼城咁啊，我寬恕佢。即係咁嘅原因啦。喂，但係降班就得定㗎啦，有啲係咪？即係英超嘅積分榜入面降班，應該係石飛聯嘅一定降啦。佢錄得喺英超失球啊，單季失球最多嘅數字101球啊嚇。 哇，咁多啊！ 瘋狂俾人炒啊，石飛聯都。 哇，係喎，101球喎，石飛聯啊，真係走硬㗎啦。咁啊，另外亦都見得到就係班尼同盧頓咧，咁啊分別就係24同26分嘅，咁啊睇下。系边几队咧？就最后就笃定降班啦。咁啊，仲有一两场咧，咁都可以改变到个命运嘅。咁啊，都系咁留意住啦。喂，但系另外，如果你话本地方面咧，6月1日有场精彩嘅波，就 系 足总杯争霸，东方对深水埗。你见咧，即系都好多大大字标题写住啦。 因为深水埗踢出逆转胜啦， 真系啊， 李文 系啦。 有球迷形容咧，呢一场系近五年最冷味最重嘅一个赛果，即系爆冷最夸张嘅赛果。咁啊啱嘅，不过归功就系深水埗嘅主帅啦，即系用人得宜啦，咁啊直接 KO 咗李文。啊，琴日咧就东方，我冇记错，东方啊赢咗杰志，咁变咗咧就小白6月1日嗰场就系、是。东方对深水埗啱唔啱啊？ 系啊，6月1日东方对深水埗啦，系啦，咁啊，亦都系争呢个足总杯，咁啊，所以都系本地嘅球迷亦都要留意啦吓。 现有世间，现有相间。 需求时间证据，是和分子于这里。世界怎样变，但你的视线 It's right here right now。 世界怎大变，但我生命线 It's right here right now。 才明白你与我这刻相拥竟已永久。放最好，现放最差，所记载都掩浸我，在我发肤，在我肺腑都找到。不奢求神圣语句，完成剖开的心灵在你那里。不需求时间进退，是和分子于那里。但你的视线 It's right here right now。 世界怎大片，但我生命线 It's right here right now。 Here and now。 我以悄悄慌张狂印一张，分秒没扩张，拼合距离在这刹那，没未来，没往昔，不老。 介绍你认识佢嘅名字啊，佢系林海宁，作品名字叫《现在》。 晨光第一线 ，Vicky。 林海宁啊，当然靓啦。咁啊，林咏仪都靓嘅。 多 谢，大家都姓林。系星期一，星期一开心吓。系啊，好。咁啊， 佢讲到明啊，星期一想大家开心， 大家开心吓。 做咩？ 哇，最紧要开心。 系都系嘅，好多听众有阵时 你开心见 到港铁嗰个宣传版咧，有晨光第一线咧，都话哇阿 O 你就好啦，依家啲女拍档个个都咁靓，又青春又后生，我话。好啊，系啊，我最青春嗰个系侯嘉明啊，最后生最靓嗰个系侯嘉明，咁啊唔使争啦，系啊，好啦，讲咩啊今日吓？ 系啦，今日讲咩咧？嗱，啱啱好开心啦，因为阿 O 咧翻到嚟嘅时候就攞咗手信俾我哋啦，咁咧就系 champagne 嘅朱古力啦。咁今朝 楼下见面礼，唔系楼下礼物啦，大家戾气少好多， 开心啊有 champagne 嘅朱古力。咁今日咧都想同大家喺朝头早咧讲下就系关于酒精嘅嘢，系啦，嗱，知道大家咧喺开心嘅时候咧，或者聚餐嘅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两杯落下肚咁样啦。咁梗系唔系过量啦，系咪？ 开车前又咪饮咁样。 系啦，呢啲梗系唔可以啦。咁但系咧，最近就发现咗有一个人啊，就系、是、诶，佢冇饮酒之下咧。都醉喎，咁究竟系发生咩事咧？嗱，首先我哋解释下先。其实酒入边咧系有一种咧叫做乙醇啊，咁入边咧所有酒精都会有呢一样嘢喺度噶啦。咁、原则上面咧，我哋人嘅身体里面嘅消化系统咧就会吸收咗一部分嘅酒精啦，有一部分咧其余就会随住我哋嘅血液去到唔同全身各个地区咁样啦，各个地部嗰、部位咁样啦。咁但系咧，医学界最近就发现到有一个咧就系、是、叫做。自动酿酒症群 系咩嚟嘅咧？就系、是、自我饮醉，我哋简单 啲、哦，即系少少病症嚟嘅。 系啦，咁点解咧？咁其实话说就系呢个中年人啦，咁佢咧就喺佢因为身体有啲事，咁佢就要做咗一个接受一个抗生素嘅治疗。咁喺做完呢个治疗之后咧，佢发现咗自己嘅酒量突然之间变细咗，甚至乎咧冇饮过酒咧都醉。咁有啲人就话：，其实系咪佢呃人咋？会唔会食多咗朱古力啊？又或者系咪佢偷酒饮啊？咁但系因为佢太太咧本身都系一个护理师嚟嘅，咁、佢就每一日都帮佢 check 住呢一个酒含量。发现经常超过咗 0.3 系啦。咁究竟系啲咩原因呢？咁佢哋做咗好多个原因咧，都揾唔到原因。但系对最近咧就发现咗，佢就去咗做呢一个大肠镜嘅测试，咁就发现咗原来佢个肠道喺做完嗰个接受咗个抗生素治疗之后咧，就有一种啤酒酵母喺佢嘅大肠入边，喺佢嘅肠道入边， 咁就所以就喺个肠入边酿酒。 系啦，咁呢种啤酒酵母咧，其实喺酿酒厂啊都经常用嘅菌种嚟嘅，咁就喺佢个肚里面啦。咁有喺个肚里面，咁点啊？咁就系原来佢会将一啲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就分解成为酒精，咁、就导致佢咧好似冇饮咗酒，佢食咗一啲淀粉质，食咗饭啊，食咗面啊，呢、一种嘅菌种咧就将佢化解咧成为咗酒精。 佢咪成日都醉醺醺咁样 咯？系啦，就系、是、佢就话点解连佢太太咧都话，我又相信我老公咧唔会呃我。 即系食完饭坐喺度， 系啦，佢就醉咗啦， 冇出过街喎、啊， 你冇出过街，冇饮过嘢， 冇话出去，哇 ，v v v v， 又话去下酒吧，其实咧冇啊，食咗碗饭， 系啊，炒蛋咁样炒菜，醉咗， 甚至朝头早食完个早餐，食咗几块面包，佢就然之后就，点解好似有啲醉意嘅咧？ 系 啦，咁但系到最后咧都好好彩嘅，佢去咗做咗一个手术咧，就系杀菌剂，就杀咗啲菌，然之后就减少去摄取呢一啲嘅碳水化合物咧，咁就冇事啦。 碳水化合物真系食饭都醉喎，佢真系。 系啦，咁但系其实除咗有呢一样嘢，因为佢系做咗一个噶，接受咗抗生素治疗，得出咗有呢个菌喺佢嘅肠之外咧，其实咧我哋喺有啲人都曾经讲过啊，好似咧去揸车嘅时候，突然之间被警察叔叔停咗之后叫我吹波仔，点解都好似有少少酒精，但佢冇饮过酒噶。 等我改咗你嗰个先， 系 应该叫警察哥哥。嗰啲叔叔都退咗休啊，随年占场。 因为习惯咗细细个咧读书， 好后生我而家啲警察哥哥嚟咯。即系同埋我自己年纪都开始大啦， 细过我哋啊。 系啦，所以我真系唔够胆讲警察叔叔。佢调翻转头，阿 Sir 同妈讲点啊 ，Uncle O 系啊，佢同我讲翻叔叔。Anyway 呢个。纯粹搞下笑咧，喂，真系、有啲食材咧，其实食完咧都会令到你好似有啲醉醺醺嘅感觉。 我最记得咧就系、以前曾经讲 龙眼定荔 枝 啊， 我记得系荔枝 啊，系啊。咁究竟点解咧？原来唔单止有荔枝噶，其他有其他嘢食都会噶。咁其实点解咧？原来就系当我哋食咗有一啲嘢，嗰、那个样嘢嘅表面有单糖，系、啦，有单糖，然之后咧再加埋佢发咗酵之后咧、就会产生咗一种嘅酒精反应。咁其实咧，唔单止啱啱大家有讲嘅荔枝，其实提子咧都有呢一样嘢。 提子都会噶。 系啦，咁所以点解咧酿红酒啊、葡萄酒嘅时候唔需要加酵母就系咁解，因为佢放耐咗嘅时候，佢自带会自己 有冇话青提就唔会咁样啊？定系 咁佢又冇，甚至咧其实有一啲面包啊、馒头啊都会有呢一种嘅单糖。咁其实单糖系啲咩咧？单糖就系葡萄糖啦、果糖啦。半乳糖啦，呢三种咧都系最主要嘅单糖嚟嘅。咁、所以当我哋食咗有一啲嘢放耐咗，佢会自然咧去释放咗呢一种嘅酵素出嚟。咁所以当我哋食完之后，好似点解会好似有少少醉醺醺嘅意思？甚至有阵时食下面包咧，嗰啲面包放耐咗，你会食落去嘅时候，点解会有少少酒嘅味道嘅咁样？咁其实都系有呢一种嘅因素。所以淀粉咧，其实都含有呢一种嘅单糖喺里面。所以大家咧都要小心啲啦，唔好以为咧冇饮咗酒咧就唔会有含量。不过 特别啲 警察哥哥咧 俾你食， 又唔会 俾你酒，我唔饮酒。 其实咧嗰个化学反应咧， 俾啲面包嚟食， 又未去到好醉。 多年前嗰个广告难嘅米酒， 警察哥哥有讲过嘅，佢呢啲小嘅程度，其实只要我哋朗咗口啊，饮咗水啊，其实都会分解咗嘅。咁只不过系俾大家认识多一样嘢，唔好以为冇饮酒就冇呢一种酒嘅成分咁解啫。 咁啊，星期一大家长下知识啦。咁啊，依家咧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8% 港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会嘅大事件啦。早晨啊，温生。 早晨啊，欧，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一齐跟进下金价先。金价咧一直高企啊，大家咧都惊咧啊，昂贵嘅金价咧会削弱咗消费者咧对息金嘅需求，从而咧令到金价咧失去上升嘅动力。但系咧听闻啊，上个礼拜咧印度有个重要嘅叫做买黄金嘅节日啦，可唔可以讲下呢一个情况嚟听下咧？唔该，温生。 好啊，嗱，我哋见到咧，现货金价咧，其实咧已经系企喺$2,280之上咧，可以话咧已经系维持咗一个多月嘅时间噶啦。咁啊，面对住咁昂贵嘅金价咧，大家都好关心就话，咁金价会唔会喺个消费层面度咧系会削弱个息金嗰、那个市场对息金嘅需求，从而打击嗰个金价嘅上升嘅能力咧？咁样样，嗱喺上个星期五咧就啱啱咧就系、是、印度嘅佛陀满月节噶，咁呢个节日咧系被视为咧喺印度嚟讲系继排灯节之后咧，系第二个喺当地最大嘅传统嘅买金嘅节日嚟噶。咁啊，据路透社引述当地嘅金商就讲啦，佢就话喺今年嘅息金嘅销售咧，就明显咧就系同去年比咧系差好远噶。咁啊喺呢个实际上嚟讲嘅话咧，就其实当地嗰个金商早有心理准备噶啦，会系差噶啦，因为咧喺今次嘅节日嘅金价咧，嗰、那个息金嘅金价咧，相对比上年同期咧。系要高咗成21% 嘅，咁但系咧佢哋谂都冇谂过咧系会咁差，咁路透社就引述一啲嘅猛买嘅地区嘅金商更加讲咧，佢哋话今年咧个息金嘅销售量咧只系去年嘅1/3嘅水平嘅啫，咁就。咁我哋見到啦，就喺上個星期五就今朝早亞洲市場翻嚟啦，個現貨金價係企喺$2,361嘅個水平。咁相信正係因為咁高企嘅金價啦，咁所以係令到咧印度一啲嘅嗰啲金商咧嗰個售金嘅情況咧係明顯係差咗嘅。 嗯，睇完金價，轉個角度講下 yen 啦。咁日央行咧自上個月底咧，以至今個月初咧作出兩次咧疑似咧干預之後咧，咁日央咧短暫上。升咁啊，但系咧上个礼拜咧又弱翻啲，咁啊，不如咧update 下大家对多啦 yen 嘅睇法应该系点啦，咁啊，交俾温生讲啦，唔该。 系啦，嗱，到我哋记得咧喺四月底，即系4月29日啦，咁同埋喺5月初嘅时候咧，就日本央行咧就疑似咧作出两次嘅干预啦，咁啊分别系咧160.1美元同埋157.50美元啦。到而家嚟讲，佢哋都冇证实呢个系咪真系干预，咁所以只能够用疑似去讲啦。咁就见到咧，当其时咧日元嘅汇价曾一度咧系上升嘅，咁但系而家咧今朝亚洲市场翻嚟又见到佢跌翻落去挨近啲156啊，對一個美元嘅水平。咁根據商品交易委員會嘅數字顯示咧，截至到5月7日喺芝加哥期貨市場上買賣嘅外匯期貨當中咧，日元嘅淨空倉嘅合約嘅張數咧，喺由兩週之前。讲的是有17万多张，即是17万多张是历来第二大高水平的了。虽然是没错是有所减少，但是现在的净空仓的水平依然是庞大，是企在134,900多张的水平的。似乎炒家是不肯放弃是做空的日元的。日本财金官员就虽然警告就说可能会干预，甚至乎恐吓有机会加息去捍卫日元的汇价，但是面对着联储局迟迟唔肯减息，美国嗰、那个同日本之间嘅息差依然系维持庞大嘅情况之下咧，呢、这个咧系限制咗，即系令到个日元咧系缺乏咗个上升理据。呢、这个系解释日元一直系弱，同埋啲炒家一直喺度做空日元嘅最重要嘅原因。咁我哋。就要真係要睇下日本央行就未來佢有啲乜嘢嘅方案去真係捍衞嘅日元。咁啊，暫時喺今朝亞洲市場，我哋見到日元匯價係企喺155.88對一個美元嘅水平㗎。 嗯，講完日 yen 咧，又跟進下英國方面嘅情況啦。上個禮拜咧，英倫銀行咧就議息啦，亦都公布咗咧最新啊今年咧首季嘅 GDP。咁啊，英國最新嘅情況交俾温生幫我哋 update 下啦。 係啦，嗱，我哋見到咧，上個星期四咧，就英倫銀行咧就議息，咁啊議完息之後，當然係維持所有貨幣政策不變啦，咁啊息率就保持喺 5.25% 嘅水平噶。咁喺個議息會度咧，佢講咗三樣嘢係即係又好值得留意嘅。首先第一樣嘢咧，就喺九位委員當中咧，有兩位，其中一位就包括英倫銀行嘅副行長啦，咁啊即時支持減息嘅。咁但係當然啦，由於九位裏邊只得兩位支持減息，咁所以最後都係維持翻個息率不變嘅。咁啊其次咧喺個聲明裏邊咧，英倫銀行長嘅貝利咧就講啦，佢就話咧六月份嗰、那個減息咧，既唔能夠排除，亦都唔係既定嘅事實。咁佢講呢句説話咧，就似乎咧係相當咧係模棱兩可嘅。咁但係咧就以英倫銀行行長佢講呢份説話嚟講嘅話咧，其實某程度上咧都暗示咗咧佢係有機會喺六月份減息嘅可能性。咁啊，另外啦，咁啊亦都見到啦，咁就貝利咧亦都講啦，佢就話咧未來幾季度即係幾季度，佢講一啲係長遠啲嘅角度啦。佢話英倫銀行個減息咧個幅度咧可能咧會比市場預期係要大。咁佢講完呢啲説話之後咧，就俾人嘅感覺咧就話，似乎英倫銀行都好似準備咗咧，就喺六月份減息，同埋日後可能會減得多少少。咁但係有趣嘅地方喺邊度咧？就算貝利講完呢啲番説話咧，我哋見到咧當其時咧個英鎊嘅匯價咧都冇乜點樣大幅度下跌嘅。相反嚟講，今朝早亞洲市場繼續企穩喺1.2520美元嘅水平㗎。咁我相信原因有好幾方面啦。第一樣嘢就話，當我哋聽到歐央行其實都暗示咗六月份減息，而家英倫銀行又暗示六月份減息，可能當歐洲整個歐洲都會喺六月份減息嘅時候咧，咁其實都有機會咧係提早翻聯儲局嘅減息嘅時間表。咁呢個第一樣嘢啦。咁第二樣嘢嚟講嘅話咧，就見到咧減咗息之後嘅即係暗示會減息之後嘅英國嚟講嘅話咧，反而咧係令到咧過去幾日咧英國金融時報即係個股票指数就不断在创历史高位的。英国就主要产业就是金融业，所以金融业旺亦都带动了英国的经济，带动了英镑的汇价。然后最后一样值得留意的就是，当然英国首季的 GDP 就按季就上升 0.6%， 虽然是很轻微，但是都扭转了去年第四季出现衰退，经济衰退的情况。所以这些的因素都是解释了为什么英国虽然暗示六月份有机会减息，但是支撑了英镑的原因。 今个礼拜咧，市场嘅焦点公布嘅数字亦都有好多，包括咧内地会公布三头马车啦，咁啊啲大科企咧呢个礼拜都会出业绩啊吓，咁仲有啦，今个礼拜咧个焦点咧亦都离唔开咧美国公布啊四月份嘅通胀数字啦，市场咧又点去估计咧，当中又有机会带嚟啲咩影响咧，温生？ 嗱，今個星期咧，市場嘅焦點肯定就係呢個星期三啦，美國公布嘅四月份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通脹數字。咁而家市場估咧，四月份嘅表面嘅年通脹率咧，將會由三月份嘅 3.5% 就略為回落到 3.4%。咁如果屬實嘅，由於呢個回落實在太少啦，咁我相信咧就好難咧令到聯儲局咧可以提早佢個減息嘅個步伐。咁而家按照利率期貨價格變化顯示咧，而家市場估咧聯儲局最快減息日子咧係11月份咧個減息機率先去到100%。咁而家市場最希望嘅就係見到聯儲局可唔可以早少少減息啊？可唔可以去到9月份就減息啊？等等。咁如果真係有冇機會去到9月份減息，我哋真係好睇今個星期美國公布嘅通脹數字能唔能夠咧係盡早回落俾聯儲局咧一個提早減息嘅理據啦。咁當然咧，除咗聯儲局我哋要留意之外咧，日本方面咧都要留意噶，因為今個星期四咧就當地將會公布第一季度嘅 GDP。咁我哋記得咧，去年第四季度咧，日本嘅經濟咧，只係咧好緊緊逃過呢一個嘅衰退嘅情況。咁就市場就關注咧，日本嘅首季嘅經濟嘅係會點樣樣啦。咁但按照咧而家個蓬勃嘅個綜合市場嘅估計顯示咧，咁而家市場普遍估咧就今次第一季日本嘅 GDP 都好大機會按季又好按年又好咧都有機會收縮嘅。咁我哋即管睇下個情況係點樣樣啦。 投資者就可以密切留意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金股的大事件，唔该温生，下个礼拜再听，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Vicky、晨光第一线。 贸发局热线 TV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噶。近年全球都越嚟越关注医疗卫生、公众健康，仲有相关嘅科研同埋投资项目。我知道香港特区政府同埋香港贸易发展局咧，就将会喺今个月嘅16至17号举办第四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噶。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服务业拓展副总监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噶噃。早晨 Baron， 早晨啊，思芬。咁咧就由香港特区政府啦，同埋贸发局合办嘅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咧，今年咧系嚟到第四届噶啦，就以创新、共融、成效咧系为今年嘅主题嘅。咁全方位咧提供一个全球医疗健康产业嘅交流平台，咁啊推动香港啦，同埋内地啦，以至国际嘅企业喺投资、融资同埋创科方面嘅合作嘅。咁并且咧系透过论坛同埋展区咧，展示香港以至整个亚洲喺呢个医疗科技相关领域嘅优势嘅。咁上年嘅论坛咧，反应咧都相当热烈嘅，咁吸引咗咧超过40个国家同埋地区2500名嘅与会者参与。咁而今年嘅论坛咧，就将会咧系为期两日啦，就喺5月16至17号，即系星期四到星期五咧，就喺湾仔会展举行嘅。 咁唔知论坛会讨论边一啲嘅行内热门议题，同埋有边啲嘅重量级演讲嘉宾呢？ 系咁啊，今年嘅论坛咧，我哋就汇聚超过咧系70位嚟自全球医健产业嘅商界翘楚啦、投资者、国际科研同埋医学界嘅专家，咁亦都有咧主管公共卫生嘅政府官员同埋组织等等咧，一齐去探讨同埋分享咧医疗科技、公共卫生、国际商贸同埋投资合作等方面嘅啲最新嘅发展啦，同埋一啲宝贵嘅经验嘅。咁首日嘅论坛嘅开幕环节咧，将会由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咧系致开幕词嘅。咁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咧，亦都会有领导代表嚟到致辞啦。咁而今年嘅主题讨论嘅环节咧，除咗邀请到医务卫生局局长咧去展述政府成立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点样可以推进到香港成为一个医健创新枢纽咧，亦都会有一众嘅演讲嘉宾咧系分享内地同埋海外喺设立呢个药物审批制度嘅经验，咁以及咧系审批制度点样可以惠及成个医健产业，以至咧系整个嘅医健生态系统嘅。我哋都好荣幸咧可以邀请到咧2006年嘅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啊 Roger Cornberg 教授咧，咁咧去分享咧生物科技领域嘅一啲嘅崭新嘅技术之余咧，亦会同一众嘅重量级嘉宾咧去探讨一啲其他新兴医健技术同埋趋势嘅。 近年人口老化啦，同埋人工智能 AI 咧都系社会嘅热门话题。咁唔知今年嘅论坛又会唔会涉猎到呢啲议题咧？ 系啊，咁今年咧论坛亦都会有专家咧去剖析老年化啦，同埋照护嘅一个挑战同埋趋势嘅。咁亦都会咧系探索创新科技点样可以帮助咧同老化相关疾病嘅。咁至于人工智能咧，亦都系大势所趋嚟嘅。咁今年嘅论坛咧，亦都会探讨呢个 AI 点样可以帮到医学研究同埋发展，咁仲会咧分享 AI 喺医疗嘅应用啦，包括系诊断心血管疾病等等嘅。咁而另外咧，论坛亦会有多场嘅专题讨论环节嘅，咁啊涵盖中国医健产业嘅发展啦，医疗保险喺医健系统嘅一啲嘅新嘅机遇啦，中医药、心理健康、创新药物、精准医疗同埋价值医疗等等嘅研讨环节嘅。 除咗论坛之外，仲有冇其他嘅环节展示医健产业最新嘅创科成果同埋技术咧？ 系当然有啦。咁我哋咧喺论坛里边咧系设立咗呢个 Inno Health Showcase 同埋展览专区嘅，将会展示咧超过150个医健创科企业同埋一啲佢哋嘅最新嘅项目同埋服务嘅。咁当中咧有近70家创科企业同埋项目咧，其实系由6间本地嘅大学，包括系港大啦、中大、科大、理大、成大同埋浸大咧去牵头组织参加嘅。创新科技处同埋数码港咧，亦都会继续做论坛嘅一个医疗创新伙伴嘅。咁创新科技处咧就将会带嚟佢哋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旗下嘅16间研究中心啦，咁啊展示香港作为呢个环球科研中心嘅实力。咁而嚟自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嘅 Investment NSW 咧，亦都会带同11间澳洲嘅创科公司嚟到香港。咁而论坛咧，亦都会设有呢个医疗投资项目推介活动，即系呢个 Project Pitching， 超过30间嚟自全球嘅创创企业咧，就会喺现场介绍佢哋嘅项目提案嘅。 论坛仲有冇其他嘅环节可以俾参加者同外地投资者以及企业建立联系咧？ 咁啊，一如以往咧，我哋嘅论坛咧，其实同场咧系将会继续由 ASGH Deal Making 环球投资 項目對接的環節，就是為剛才所提及的一些項目的擁有人和來自一些私募基金、創投基金、家族辦公室等等的投資者就可以安排在論壇期間進行這個實體或者線上的一對一的會議的。我們呢上年就成功安排了超過300場的會議，涵蓋了這個生命科技、醫療器械和藥品等等的行業。而另外呢，生物科技和醫健的初創企業亦都可以在會場參加醫療健康營商的諮詢服務的。那我們就會有一些的投資者和行內的專家就坐鎮，提供一些全方位的諮詢服務，包括集資、研發合作等等的專業建議的，那去幫這些的初創公司是制定他們的營商策略的。 天使一瞬间经过，海面飞过撇低我，小小的我觉得不忿，问为何软着祝福不算很多，魔鬼撑着艇经过，卷起风雨送给我，汹涌之际有新天使降后到来，从头陪我过到痛楚，年轮海之间为圆圈，腾腾转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相识流离怎演算，难共要是执转，轮流转交心两神断，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从前片段，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流远，一圈飘向理想过，多一圈看见丑恶，不安之际有新境界及开拓，美丽风景是我心安，圈圈交错里苦恼，圈圈紧扣太深奥，始终相信我可喜爱这种旅途，人来人往继续去数，年轮海之间为圆圈。 唱咗个歌名出嚟啦，佢系林志乐啊，作品名字叫做《年轮海》，同大家睇睇星期一嘅天气会系点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啦，吹微风，渐转咧吹和缓照清劲嘅东风。咁啊，依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4%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今年首季录得474宗电话骗案，数字按年下跌大约两成，按季亦跌三成几。不过首季损失金额按年飙升超过三倍，至近7.9亿，其中假冒官员的电骗案涉款占7.6亿。上月的假冒官员电话骗案达74宗，按月增加一倍，当中来港读书的内地学生被骗数字有上升趋势，四月有23宗，高过首季每月平均的13宗。警方说骗徒会捕捉受害人心理，包括声称监控学生，又或者声称如果学生向他人透露所谓的调查会被捕等，以確保受害人言聽計從。由於內地學生可能不熟悉本港法例，加上身處他鄉不識求助，容易成為騙徒目標。警方說去年已經與院校合作，向在港內地學生宣傳防騙訊息，近日亦會安排防騙宣傳車到訪各區，以提高公眾的防騙意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以色列至今未有确保未有保护加沙南部城市拉法140万居民的可靠计划，又指如果以军在拉法的行动未能消灭所有哈马斯武装分子，可能引发动乱。布林肯又说，美国政府正继续敦促以色列领导人提供关于加沙在战事结束后的计划，他又指出哈马斯武装分子已经重返一些之前被以色列解放的加沙北部地区。对于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布报告指以色列在使用美国武器时可能违反了国际法，布林肯说，由于战事进行中出现的混乱和危险状况，难以确定在具体行动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或者使用了什么武器，又强调目前证据太少，不能够因此终止所有军事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任命绍伊古为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并提名前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为国防部长。绍伊古从2012年担任国防部长，被视为是普京的长期盟友。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普京希望由绍伊古负责军工事务。有報道認為，今次人事變動為邵伊古提供了一個技術上被視為比國防部長更高級的職位，確保了他的工作連續性和挽回他的面子。至於原聯邦安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夫將調任另一項工作，會在未來幾日作出公佈，而俄軍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會繼續留任。另外，包括外长拉夫罗夫等官员就获普京重新提名担任原有职位。日经平均指数报38,134点，跌9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62.94美元，卖出2,363.3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5，日元155.92，瑞士法郎0.907，加元1.368，人民币7.228，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077，欧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啲地同你讲屯門公路啦。咁较早前啦，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嘅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咁而家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加龙村。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坏车在几分钟前就拖走了。现在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漆咸道北和码头围道的。现在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介乎新围街至到江西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后少少那段码头围道都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土瓜环道花园都是需要全线封闭的。现在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所以影响到现在码头围道去返尖沙咀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返去天光道的。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漆咸道北同埋码头围道咧，分别咧受爆水管影响，咁啊都需要全线封闭。咁讲翻隧道嘅情况啦，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翻去海洋公园道。 九龙入口，咁头先讲咗咧，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咧而家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界限街咧，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基堤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弥敦道。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咁而家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喺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空降金曲舞台， 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六月二十三号，九龙湾国际展览中心会席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又是一个新的星期开始，今天呢就对自己好一点，要锡下自己的，要赞下自己，就不要讲一些对自己不好的说话。经常都听人家说话，其实讲说话特别我们做电台都要好好讲说话。 当然要啦。 是啊，其实呢都还有讲嘢呢是人同人之间的相处，有时候譬如讲了一句不好的嘢呢，其实自己听返呢都会不开心。 对啊， 是啊，所以讲多啲譬如赞自己啊，今日做得几好喎、啊、或者今日做着衫着得几靓喎。你想我哋今日啱啱一开头嘅时候，阿欧都赞我啦，等我都赞下你哋先，唔系净系赞自己。 系，我都赞下啲听众先，啲听众好好啊，见到啲poster 咧，即系或者啲宣传嘢咧，即刻喺社交平台咧 at 翻我哋啊，好等我哋可以转发翻出去，咁啊再话俾人听啊，系啊，见到我哋。 而家唔系净系港铁啊，巴士都有啊， 巴士都有啊， 所以我哋即系任何地方都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哋。 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咧？系边个巴士线？我想去打卡。 系咯，我都想。 我都一个巴士迷嚟，我可唔可以影到自己嘅样嗰度去打卡？有冇听众可以见到咧？即刻 D M 我哋啊，可唔可以咁样咧？ 系啦，同大家咧睇到我哋嘅样啊，都可以 feel 到嗰种开心啊！我哋陪住大家，样都陪住大家。 真系啊，希望大家 happy 啦！咁啊，星期一嘅早上赞下，互相自己赞下又好，自己同自己讲一啲鼓励或者赞赏嘅说话，我都觉得系必须嘅。 其实朝头早咧一起身嘅时候，第一件事咧，大家都会梳洗噶嘛，成日都有好多嗰啲心理学家就喺度讲，就系话照镜嘅时候应该赞下自己，或者咧就讲一啲你今日想去做到嘅事情，咁你讲完之后咧，其实你系的而且确咧系可以个人咧会踏实啲，同埋你会好清楚今日嗰个目标。咁你有好多嘢咧，细微生嘅，你只会慢慢会做得好咗。 系啊， 咁 我觉得系啊，打下气。 呢一样嘢要同自己打下气啊，同人哋打下气啊。咁你星期一。大家求乜嘢？求你最緊要就係快快樂樂咁過咗星期一啫，跟住、 啊、 之後嗰啲日子你一個星期個頭開得好啊，你成個星期啊都係嚇順順利利啦。 同埋能夠將佢變成一個習慣咧，其實都係對自己一種嘅鼓勵嚟嘅，即係內心嘅鼓勵啊，即係自己讚自己多啲，為自己打下氣，唔好覺得啊喺我對住塊鏡都係自己啫嘛，我心裏面諗咗咪算咯，但係要講出嚟。係， 我要讚下佛祖。我佛慈悲呢个礼拜佛法无边，系咪先？ 系 啊，有佛诞嘅假期， 然后有佛动凡心， 系啊，唔好动凡心，唔好动凡心啊，唔好咁样。最紧要我佛慈悲啊， 真系佛都有火啊，到时 我打边个都好，最紧要赞自己。 系啦，咁啊，大家 happy 啊。总之好似头先话斋啦，咁啊，礼拜一、礼拜二翻埋工，礼拜三又假期啦，咁啊，开心开心。 喂，我见到嗰个巴士咧，200X， 200X 喺边度噶？ 200X 系喺边 度？ 条路线要再揾揾， 我哋一齐即刻揾下咯。 个号码就系200X， 系啦。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有机会撞啦？有机会嚟紧，可能又会嗰、那个线路会改变啊。咁、我暂时即系知道嗰个200X。 尖沙咀摩地道有得玩嘅呢架。去边噶？净系去尖沙咀？ 系咪循环 线 啊？ 哦，唔知啊，系咪循环线？呢个唔敢讲住。 佢会逃避沙田喎、啊。 哦，系咩？ 咦，你见得应该可能最 有火，有火炭，有火炭和斜沥源。好好喎、啊，呢条线。 你点会嗰边啊？ 喂，呢条线好 啊， 呢条线好啊，晨光第一线。 梗系啦， 呢条线好。冠佢个名先，冠佢个名。 光第一线 200X， 系 好好。 又沙田市中心啊，往返油尖旺区噶。 系啦，二发有 lucky 系咪先？好啦，嗱，讲得太多。 另外嗰啲线都好啊，例如港岛线、观塘线都会见到。 系啦，喂，咁大家捕捉我哋喺社交平台嗰度同我哋一起打下卡，开心一下吓。 有冇发现通常男士都唔鍾意陪女士买嘢嘅呢？究竟点解？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于男性来讲，女性喜欢买嘢嘅行为始终都系一个谜啊！就好似女性最喜欢嘅 window shopping， 即系我哋平时就咁望住个橱窗，然后唔会入去买嘢，成日咧都俾男性觉得，既然冇明确嘅购买目的，点解成日都要出去人逼人周围行呢？而且如果是为了自己都说 OK， 偏偏女性成日都会为了送给其他人的礼物上面花很多时间挑选，同样都会令到男性觉得不可思议啊。但是因为对于女性来讲，买东西其实是一种娱乐的行为，因为会将不同的商品摆在手上面确认，这个过程令到人觉得很开心。但是男性一般都是重视结果多过过程，所以只是想快啲将需要买嘅嘢买完，然后翻屋企唞下。所以购物对于男人嚟讲，只要系结果买到自己想要买嘅商品就得。其实女性只要稍微咁样发挥一下想象力，都可以明白男性唔中意陪你行街嘅理由。例如你俾男仔带去完全冇兴趣嘅商店，可能系一啲车嘅用品店或者系模型铺，一入去就逼住你要喺嗰度等几个钟，你会有咩感觉呢？咁所以同男仔一齐买嘢嘅时候，一定要理解对方唔系因为中意行街所以跟住你，应该俾多啲关心，尽量喺短时间入边完成。如果觉得咁样冇办法享受到买嘢嘅乐趣，咁样可能不如揾个第二个人陪你行街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仲记得咧上个星期喺我哋呢个读心术嘅环节入边，第一句就已经问拍档啦，你有冇讲过大话咁样？ 嗯， 系啦，咁个个都有啦，因为你答我冇讲过大话，你嗰下又系讲紧大话啦，又系呢句啦。好啦，咁但系原来讲大话，除咗系同我哋上个星期咧讲过就系人啊，点解会讲大话？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其中一个咧就系话到即系好学术咁讲，就系同个设立防线有关嘅。好啦，咁啊但系喺讲大话嘅人入边咧，咁我哋有阵时都要谂清楚一个人讲嘅说话可唔可信？咁我哋即系读心术最强嘅一样嘢就系我会知道你系咩性格，而你讲大话嗰个动机系啲乜嘢，而你有几多 percent 系真，有几多 percent 系假？其实呢样嘢咧都系要好明白嘅。咁啊，故此咧，我哋都会将即系叫做讲大话嘅时候咧，就分咗几种唔同嘅界别， 系 去到慢慢分析嘅。啊，听众咧。同埋喺直播室嘅主持咧，都唔需要讲自己系边一类型嘅人嚟噶，自己心入边了解 好 清楚明白咁就得噶啦。 好， 系啦，好，第一种，我哋第一种咧就叫做冇良心嘅型。 嗯， 冇良心型意思即系话，如果觉得啊，我做喺度做嘅事情，其实我讲嘅嘢同你个伤唔伤害，我亦都唔会理啦。 嗯， 或者我无论做啲乜嘢，又或者系我直头讲个大话，系会伤害到你，又或者系揾咗你笨嘅。完全是对你漠不关心，甚至乎至于你自己对方的态度那个状态完全不理的话，这种就叫无良心的人。 即是不负责任，是不是 不负责任，甚至乎呢其实讲一些行骗的人呢，那些肯定是无良心啦，呃你钱 喎， 是不是刚才听新闻都说又说呃了啲长者钱， 咁 呃咗几多，咁 呢啲一定 贵又几多咁 样。 无 良心 啦。无良心啦。呃咗啲长者钱我即刻想笑。 点解呀， 即冇近排睇睇东张西望睇得多。好，讲翻小白嗰个先， 啊， 扯得远咗。 系啦，咁呢一种咧冇良心嘅大话嘅人咧，其实佢哋系知道自己系设计紧一个嘅局嘅一个计划，而呢一个咧系希望佢哋达到某一种嘅目的嘅。好啦，咁啊呢种亦都算系咪算得上难以识破咧？咁当然我哋亦都要慢慢再斟酌啦。咁样好啦，咁佢哋话到即系呢一种系冇良心嘅人咧，其实佢哋最主要系因为本身个人嘅心的缺乏，有一个内疚嘅罪恶感嘅人，即系佢唔会话觉得我做咗衰嘢，我呃紧你嘅时候，哎呀我内疚，佢哋冇嘅。 所以嚟到歸納為呢個冇良心嘅型。 係啊係。 系啦， 我唔知道，唔知啊，有爱心，有冇良心， 笑得咁开心， 又有冇善心 评论， 又有冇善，冇唔敢评论，边度够胆啊？人哋嘅家事，人哋嘅家事，我点好评论咧？ 系啦， 先，即系 有钱唔可以有真爱啊！ 我估大家，我估大家都系睇下啦，系，即系呢啲热度应该炒多一两日就冇噶啦，系啦，当笑话，同埋礼拜三都佛但最好啦，我佛慈悲啊嘛，我最中意佛诞啊！咁多个节日入边，其中一个最中意嘅都应该系佛诞啊！ 希望朝头早见到佛光啦吓。 系啊， 好啦，咁其实咧，如果要识破一啲谎言嘅话，冇良心嘅人，即系人哋已经成盘计划，细细个开始都睇警方呼吁嗰啲咧，系啦，咁嗰啲就系成个局嘅天仙局嗰啲咧，咁啊嗰啲都系难以防备，所以大家都小心啲。 系啊，嗰啲美男局啊， 系啦。 美 冇錯啦， 嗰啲啊， 今時今日咧，仲加上咁多AI 同埋 Hyperlink 咧，咁啊，大家見到啲審提電話嘅時候，我哋頭先喺節目開始前都講咗話，我自己嘅電話都收到好多，話我嗰、那個通訊系統軟件咧，如果再唔撳佢 Hyperlink 咧，咁就會取消噶啦咁樣，咁去到嚇我，睇就知係呃人啦，係啦，咁啊嗰啲就唔好理啦嚇。好，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可以令到人深信不疑嘅大話。所謂令人深信不疑咧，原來呢個亦都係達到咧，就係講大話嘅其中一個至高境界。 做咩事？ 要呃人， 先要呃自己。 冇錯啦，係啦。 好嘢，好嘢。 呢個咧真係好嘢喎！嗱，原來咧實際上的而且確咧喺呢一個嘅講大話層面上面啊嚇，咁啊有唔少專家亦都會即係做過研究。將大話合理化咗佢、合理化咗佢就係其中一個咧，就最觸目嘅一個嘅劇情啊！呢、這個劇集就叫《大時代》，丁蟹呢個角色咧，嗰啲歪理啊變道理，因為佢真係深信佢自己講嘅嘢係啱嘅。咁、其實大家都知道佢講緊嘢係錯啊嘛，係、啦。咁對佢嚟講，嗰、那個唔係大話嚟噶，但係對我嚟講，嗰、那個係大話，嗰、那個係歪理嚟噶嘛。咁呢一種咧，其實都係叫做喺讀心術嘅角度嚟講咧，佢難以判斷佢係講緊大話，因為本身講嘢嗰個人，佢已經講緊嘅嘢係對佢嚟講係真嘅，但係佢哋係歪理，佢相信咗自己講嘅嘢。所以咧，嗰啲叫做大話，其實比較難動，即係比較難去到話我指證你係講大話。可能測風機去測呢啲人嘅時候咧，都覺得佢係講真話噶，不過佢相信咗佢嘅歪理係道理。咁、所以呢啲咧叫做即係讀心術都比較上難以咧去到判斷佢到底係講真定講假。嗱、咁當然咧，當然嗰句咧佢係歪理嚟噶嚇。好啦，咁另外一種咧就叫坦言講大話嘅。嘅朋友咧，咁佢呢一種嘅大話就意思就係話平時佢講大話嘅時間，因為知道遲早都會識穿，即係佢知道自己嚟緊都係會俾人篤爆噶啦，所以咧就會更加處之泰然去到講，即係叫做順口開河型。 哦、 簡單地講，順口開河型，佢講一句咧，講句句嘢都係攞我油嘅，即係例如咁講，例如咁講，我同阿 Vicky 講就係話，我哋晏晝係咪約咗船仔食飯㗎？你問都冇問，係啊，約咗㗎啦，冇嘢㗎，佢知㗎啦咁樣。咁呢句咁嘅嘢，你好順口開河，但其實你真係完全不加思索，直接反射動作咁樣為咗 hea 我，或者係敷衍我， 都係不負責任、 都係不負責任嘅。咁呢幾種嘅咧，其實以讀心術嘅角度嚟講咧，係純粹單純佢嗰個語句或者語言入邊嘅文字咧，係比較上難要判斷佢係咪講大話，或者係咪順口開河。所以要加埋佢嗰個人平時嗰個嘅誠信。所以咧，我哋有陣時都會話到咧，喺一啲譬如嗰啲心理學家或者讀心術專家咧，佢哋通常去判斷一個人嘅時間咧，佢哋通常都會睇一睇嗰個人嘅履歷。知道嗰个人嘅背景少少，或者譬如侦探咁样，佢都会知道呢个人嘅背景大概系点样，个可信程度有几多，先至去考虑佢讲嘅每一句说话可信程度有几高嘅。咁呢个咧亦都系要做少少功课，所以人同人之间相处咧，不如咁啦，坦诚系最重要啦，何必下下咁样谂得咁辛苦，又焗啊，又顺口开河咧，系就系唔系就唔系咯，时间 会见真相， 冇错啦。 是好，不知道最理想终点走不到，怎么冲出樽颈，无办法去商讨。来头 鼻下去惊恐症在蔓延，非失恋苦恼，进退也都失去再去好。闪暴力沉默里响起警报，谁也不想这段爱跌入这状态，不知所措。你算十分好，你算十分差，情在时光里淡化，无任何争吵，无任何温差，不进不退坐于沙发。你决定分手，便注定牵挂，二人若沉淀到分割不了才是可怕。这段相对幸福吗？为爱情坚守，谁共谁都这样吗？时光里腐化，无任何惊喜，无任何色差，一切可是缘尽，却问句在这当下，可不可被大时代驯服到，想住一世延续优雅，只苦总有着火花。哦，谁共谁坚守，为爱情都这样。让爱情千变万化， 佢靠云浩影有呢首作品《慢性分手》，时间差唔多去到九点钟。早晨九点零八分，晨光第一线呢、这个环节咧，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啦。 上个礼拜美股咧都依然系做好嘅，不如聚焦睇埋咧港股啦。咁啊，港股咧上个礼拜几好啊吓，主因咧就系上个星期五咧就受惠有传咧，国家队咧将会向港股送大礼咧，计划紧啊吓，咁啊减免咧港股通啊内地个人投资者咧需繳交嘅 20% 嘅股息税底下咧，咁啊恒指咧再创啦另一个上升嘅裂口啊，高开131点啦，越升越有啊，最多曾经咧升446点啦，咁啊亦都咧系上年8月11日以来咧收市嘅高位嚟添啊吓，咁不过咧展望啦，今个礼拜咧有多只嘅重磅科网股咧派发业绩啊吓，咁啊再加上咧星期五啊内地咧将会公布咧4月份包括咧投资、消费、出口，即系俗称三头马车嘅经济数据，咁啊呢啲嘅数据表现或者公布嘅业绩咧，绝对有机会左右啊成个大市嘅投资气氛。点解咧？因为讲紧多只重磅嘅科网股，包括腾讯啊、阿里咧，都会喺呢个礼拜出业绩嘅。咁啊，投资者就要密切留意住啦。呢、這个时候啊，都要呼吁下电话喎，1872388， 系啦，1872388，我哋神光 Morning Call。咁啊，其实我就系神算子嚟嘅， 系系。 算到今日咧，如果各位听众有啲感谢嘅说话，甚至乎系生日嘅点唱、结婚周年呢一类型嘅节日，可以咧就透过我哋神哥 Morning Call 向身边嘅人讲嘅话咧，咁我一定会事半功倍。 正啊！ 你哋嘅关系一定会咧就系继续紧密落去，越嚟越甜蜜，越嚟越 sweet 嘅。 同埋正所谓日日都系母亲节，如果琴日咧真系未能够同妈咪食饭咁样，嚟紧当然过今日好，听日好，即刻补足翻个母亲节啦。 系啊， 与此同时就系想透过大气电波咧，同妈咪讲声啊，母亲节快乐咧，都俾翻一两日时间大家咧去补足翻母亲节啦。母亲当然系伟大嘅，咁啊5月就妈咪大晒，6月就爹哋大晒啦，6月就父亲节啦。 系、啊、 ，OK。嗱，1872388，咁啊，打个电话嚟做个神光 Morning Call 啦噃，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神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亲子百分百电话旁边咧就邀请到我哋嘅亲子专家，就系、是、亲子伴读专家蔡姨姨。早晨，蔡姨姨你好啊！ 你好啊，早晨啊，小白。 上次咧有同蔡姨姨倾过咧，就系一啲游戏书啦。咁啊，有好多唔同款式嘅。咁我的而且确咧，同蔡姨倾完之后喺屋企咧，都尽量把握多啲时间咧，就用嗰啲游戏书就同小朋友玩啊。咁佢哋系好开心嘅，真系系觉得系一个亲子嘅时间，同埋咧。培养佢哋嗰个读书个兴趣，同埋中意书本个兴趣，我觉得咧好重要，因为佢哋有阵时都会同我讲，我想要个手机，可唔可以睇下啲嘢啊？我就会同佢讲，不如我哋一齐转睇书啊！你唔想阅读嘅，我哋揾嗰啲游戏书出嚟玩，咁佢就即刻咧就打消咗嗰个手机嘅念头噶啦，佢就去攞啲游戏书出嚟，就话咁我坐喺度等你，咁我觉得个效果好好、啊、喎。 哇！你好成功喎、 啊，系啊，我真系好成功啊，所以咧、 哦、 就要揾蔡姨姨咧就问一问啦。好啦，每一个小朋友咧都有唔同嘅性格嘅，游戏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同埋种类噶、啊。有冇话边一种嘅性格嘅小朋友，譬如好动嘅、文静嘅，或者完全已经系冇兴趣嘅，又或者系呢个小朋友咧，佢少少兴趣又点样提高嘅兴趣？点样嘅性格同埋边个类别嘅小朋友咧，系啱边一种嘅书嘅咧？蔡姨姨。 你有冇见过啲小朋友怕丑啊？ 有见过， 系咪啊？即系佢哋好怕丑啊，好似即系比较被动啲嘅，一见到人咧就会眯埋喺妈妈背脊啊咁样。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主动 啊， 系啦。嗱，通常咧我哋见到呢啲比较冇咁主动嘅小朋友啊，比较怕丑啲咧，我哋梗系唔系勉强佢啊，喂、哎、出嚟玩啦、啊、咁样，即系因为佢越怕丑，你越逼佢，佢就会唔开心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好多时候咧都会用一啲好有趣嘅游戏书啊、例如咧我哋就会系攞住一本叫《脑筋急转弯》嗰一类咧，猜谜语咧。嗱、而家咧有好多小朋友咧，即系。话诶，我考下你先，咩狗咧就可以食得嘅，咁即系诸如此类呢啲咪搞烂嘅， 热狗咁样系啦，系嘛？ 系啦，系啦。咁咧，但系咧，嗰啲脑筋急转弯嗰啲游戏书咧，其实咧就佢里边咧有好多啲有啲系冷知识，有啲咧就系、是、一啲令到小朋友都好好奇嘅，吓真定假噶咁样，即系会转转嘅，有啲创意嘅。咁咧，我哋就见过有啲小朋友咧，佢好怕丑嘅，咁但系咧佢又好想同人哋咧去建立一个即系 友善嘅關係。 嗯。 咁點樣去克服咧？咁就透過咧就係、是、嗰啲小朋友即係、就是、互相喺度抛下問題啊，攞住本書啊咁。咁、 啊、 我曾經咧見過一個細路仔咧，佢就喺度即係我去圖書館啦、啊，咁、啊、見到啲小朋友咧就大家喺度玩啦、 啊。 咁、 啊、 有好多小朋友咧就正如你話好多主動啊，好多嘢講啊咁樣。咁有一個咧就比較被動咁樣坐咗喺度，但我觀察到佢咧，佢係一個幾怕醜嘅小朋友，佢就望住其他小朋友咧喺度鬥緊嗰啲腦筋急轉彎啊，撇書咁樣鬥。咁、於是咧佢就慢慢行過去裝完之後咧就走去揾呢啲書嚟睇。咁、然後咧就自己讀啦，即係自己喺度問媽媽啦。 係啦，同埋開始會想參與一份啦，即係人哋講緊可能即係猜謎語嘅邊咩狗食得，跟住可能佢已經下一次聽到嘅時候，佢就會即刻搶，就係依狗咁樣。咁啊，亦都令到佢嗰個性格就越嚟越冇咁內向咯。 因為佢本身要有一啲話題去同人哋建立一個即係良好嘅溝通關係噶嘛，咁、你有話題嘅話咧，你自己嘅興趣可能人哋未必會中意啊，但係呢啲一啲冷笑話啊，或者一啲好有趣嘅嘢咧，咁、佢就會覺得容易去令自己開心先，咁跟住咧亦都可以咧去將呢啲問題同人哋揭打好關係，跟住我見佢喺度揭緊書咧、即係望住人哋，跟住慢慢揭，跟住自己又嘗試問媽媽。佢、大概係二年班到，有即係識少少字嘅啦、就唔係話完全唔識字嘅。咁佢就即係開始喺度睇圖畫咁樣。咁跟住我見媽媽就鼓勵佢：啊，你行去同人哋一齊去玩下啊！你問一題，我問一題啊！咁我見佢即係佢本身係唔出聲嘅，好怕醜嘅，但係好似本書嘅魔力就係、是。叫佢咁去把口啦，佢、會主動去講啦。咁你講起話啊，遊戲書咩性格嘅小朋友，玩開啲乜嘢？咁呢個係其中啦。咁當然一個比較怕醜嘅小朋友咧，我覺得唔止係遊戲，即係唔止係呢啲叫做腦筋急轉彎啊、猜謎語啊呢啲嘅。咁仲有一啲咧，可以係翻閱一啲資訊嘅書啊。我記得咧，上一次我哋同你傾過咧，就係話啊，有啲書咧，佢咪係科學性嘅嘢，揭開佢咁就知道答案噶嘛。咁呢一類咧，其實都可以幫呢啲比較害羞嘅小朋友咧，去與人哋打開一個話匣子咯。 蔡姨姨講呢個咧好啱啊，因為咧好多講科學或者小實驗嘅書咧，我自己屋企咧小朋友都有好多。咁佢嗰個玩法係點樣嘅咧？佢就可能會講俾你聽一個嘅小實驗，但係呢個小實驗你需要有身邊嘅朋友一齊幫你，可能幫你淨係拎住啫。好簡單，淨係拎住，跟住你淨係做乜啲嘅動作，咁已經有一種可能，譬如好特別嘅物理效果咁樣啦。咁佢咧就好多時會攞住呢一個實驗嘅時候咧，佢就會同爸爸媽媽喺學校亦都會同同學仔就話：不如我哋一齊玩啦咁樣。咁原來咧書咧，我哋好多時一個諗法咧，就係佢係好文靜嘅，令到人好文靜先會睇書嘅。但係而家嗰啲書已經設計到咧，其實你係外向嘅人咧，更加可以透過呢一本書去到令到你有更加多嘅機會可以同其他人接觸。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咧，即係書就係、是。真系睇你点样去到运用，可以令到嗰啲文静嘅人啊，或者原本内向嘅人咧，都可以有更加多方面嘅发展。我觉得呢个相当之好啊！ 嗱，你咁样讲起咧，我又谂翻起咧，当时咧，其实见到啲小朋友，其实我除咗喺呢个图书馆见到呢个经历之外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系察觉，从我哋嘅生活里边察觉一啲小朋友咧，其实我哋唔想去定型某一个小朋友咩性格就会啱乜嘢，因为变咗佢其他书咪唔睇咯。 系啊， 即系其实啊，你嘅性格系啱。嗰啲知識寶庫嘅咁啊，你嘅性格文學名著嘅咁樣，我覺得我唔會咁樣去定。不過咧，你頭先呢個問題，我覺得好有意思嘅，就係原來我哋發覺啲圖畫書咧，或者呢啲咁嘅遊戲書咧，係令到好多唔同性格嘅小朋友都能夠聚焦翻喺本書裏邊嘅喎。嗱，你頭先講話一啲文靜啊嘛，即係我頭先講話害羞啊、怕醜啦，咁咧。當時咧，其實咧有一個係比較活潑啲嘅好動嘅，佢咧其實就成日俾個圖書館嗰啲姐姐咧喺度樹佢，唔好嘈啊，唔好嘈啊，佢就唔係個，唉好多嘢講。但係當呢啲咁多嘢講咁活躍嘅小朋友埋到去見到一班小朋友好聚焦望住一啲遊戲書喺度大街腦筋急轉彎大挑戰嘅時候，佢就會靜下嚟啦。 係、模仿啊嘛，因為佢喺朋輩嗰度模仿啊。 是啦，佢喺朋辈嗰度模仿啊，冇错啦。咁然后咧，我就记得咧有一本书系讲一啲水资源嘅。咁咧嗰个小朋友咧就话：，我咧就饮好， 我其實平時飲好多水㗎，我跑嚟跑去，跟住就聽到佢媽咪咧就想你係咪要飲水啊？跟住望一望圖書館唔飲得水，咁咧跟住佢就一開始就有一個小朋友就話啦，其實啊，你知唔知啊？我哋每個人嘅身體飲好多水㗎，咁啊又喺度急轉彎啦。咁、今次咧，我見佢就放低咗嗰本《腦筋急轉彎》啦、就走去揾咗一本咧立體，即係有啲揭嘅，就叫唔知咩水資源咁。咁跟住就揭到佢咧，有一頁咧就見到咧啊進出身體咁，跟住話啊水分咧就係食物同埋飲品咧嘅形態進入你嘅身體啦。咁其中有一個翻頁咧就係、有胃部啦。有小腸啦，有膀胱啦，咁嗰個小朋友咧就佢哋喺度討論緊喎，咁大家喺度討論嘅時候咧，大家就喺度估啦，因為有啲圖畫，跟住媽媽媽媽呢、這個字點解啊？咁啊幾個三四五二三年班嗰啲點解啊？點解？咁其中有個媽咪就好叻嘅，咁佢就話啦。等我睇下先，小朋友个胃部喺边啊？咁啊，叫佢哋摸下个胃，跟住打开咗之后咧，就话啦，哦，原来我哋人类嘅胃咧，喺冇食物嘅状态之下咧，可以容纳45至75毫升嘅水啊！咁跟住妈妈就攞住个水樽出嚟啦，多水。咁我就见到咧一个。喺周邊嗰度，一個周邊好靜啊，外圍一個周邊好嘈喎，一路樹緊喎，兩個細路仔就聚焦望落本書度。其實我自己真係覺得一種交流同溝通咧，可以令到唔同性格嘅小朋友咧，其實你走入去呢一個遊戲書嘅世界咧，佢哋原來有默契嘅，佢哋可以溝通嘅。 咁啊好啦，所以我哋今日咧就聽住咁多先，點樣可以令到一個咧好文靜嘅小朋友透過書可以越嚟越外向？一啲咧原本系捉得好犀利嘅小朋友，原来亦都可以透过好多唔同嘅书籍咧，又变得咧就系识得守规矩、文静翻嘅。咁呢个咧就系书嗰个嘅力量啊！嗱，我哋下次又邀请彩姨讲下唔同性格嘅小朋友，仲有啲咩性格，原来又啱边一类型嘅书咯。我哋下次再倾，唔该彩姨，拜拜。 OK， 拜拜。 我哋人类同动物嘅粪便一般都系圆形噶，唔知你有冇谂过，原来喺呢个世界上面有唯一一种动物，佢哋嘅便便系正方形嘅咧，佢就系袋熊啦。袋熊系澳洲特有嘅有袋类动物，同袋鼠一样，佢哋个肚都系有个袋嚟到去保护佢哋嘅 B B， 主要食嘅都系草、树皮同埋树根等等。而佢哋毛发嘅颜色一般都系由啡色、灰色到黑色都有。佢哋嘅新陈代谢同行动速度都好慢嘅，但系点解佢哋嘅便便会系正方形呢？原来呢一个系同佢哋嘅肠道有关嘅。袋熊佢哋嘅肠道形状系比较不规则，而且仲有一啲山谷状嘅凹位，同时佢哋肠道嘅弹性都系冇咁好，所以佢哋就好容易塑造咗正方形嘅便便啦。而专家仲话，袋熊每一晚仲可以排出100粒嘅正方形便便添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管不得你熄的火炉，鞋带不绑就匆匆出门。情愿在路上订票去追追夜的夜河，飞奔你病床处身的泪涌出来，没法干，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然而堕进谁怀抱，都肯应你召唤，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没法牵手共亦记得挨住你胸口被毛， 祖儀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九秒九》。 晨光追蹤三十一。 嚟到5月13号星期一嘅朝头早，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6点35分有咩睇呢？ 送俾大家认识人大政协。咁今集呢，我哋邀请到嘉宾就係全国政协委员杜家驹，佢会上节目嗰度呢同大家分享一下啦，香港现有嘅产业应该点样去配合发展呢个新质生产力咁话。咁另外啦，亦都会讲下呢点样去培育香港嘅年轻人啦，去到成为发展国家嘅一个助力。咁另外呢有一个环节呢，我哋邀请到全国人大代表胡晓明呢，佢会同大家分享下啦，佢之前喺呢个人大会议上面啦，就提出鼓励呢将嗰啲国家级嘅体育赛事移师搬嚟香港嗰度举行。究竟佢有啲咩睇法呢？究竟系点呢？又其实想带嚟啲乜嘢嘅效果呢？想知道多啲呢，记得留意今日傍晚6点35分嘅认识人大政协啊。 係啊，尤其是香港呢之前都有搞过马术嘅比赛㗎嘛。其实而家香港有好多场地呢系真系达到国际级嘅标准。多啲嘅体育活动嚟到香港嘅举行亦都可以帮到香港嘅经济发展啦。咁想知道更加多呢，就记得留意晚上6点35分嘅认识人大政协啦。去到晚上8点钟嘅大师对谈，今集系讲啲乜嘢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今集呢同大家睇粤剧啊。咁粤剧即系做大戏呢，好多时我哋既熟悉又陌生啦，即系尤其是年轻人呢就未必都好睇好多粤剧。咁今集呢从文化角度，从呢个嘅来源上面同大家讲下嘅。咁粤剧呢就话说就系呢个广东省主要嘅戏曲种类啦。咁植根于广东广西两个地方啦。但系其实呢喺东南亚、美加、澳、纽等等呢海外华人聚居嘅社区呢都会搵到粤剧嘅重值嘅。咁我哋今集节目呢就请嚟两位粤剧演员任丹峰同埋子令秋两位上嚟呢，同大家呢从几个角度去到谈论下粤剧呢个文化嘅。就係呢个粤剧嘅文本本身啦、音乐啦、工架啦、排场啦，特别係嗰啲戏服啦，几个重要元素里面呢戏曲我哋应该係点样欣赏嘅。咁等我哋识多一样嘢，咁下一次有机会睇到粤剧嘅时候呢都识得睇嘛。 係你自己中唔中意睇粤剧架场？ 老实讲啊，唔系真系好认识，所以谈唔上喜欢。不过就都想认识多啲咁话咯。 哦，我之前咧电视有播过啲粤剧噶嘛，即系嗰阵时啊，我系真系觉得唔系好识欣赏嘅。但系直至到几时咧，我亦突然间有一次佢播《白雪仙》。 嗯。 哇！我嗰阵突然间觉得，哇，粤剧咁好听 嘅。哇！你成为咗仙姐嘅戏迷。 但系我就系睇咗嗰个片段，但系最后屘我又冇自己去不断留意，因为我又有时觉得佢哋唱嘅时候，虽然佢哋系唱紧广东话，但系我唔系好听得明咯。 嗯， 因为嗰啲语调会转咗噶嘛，系啦。 冇错冇错。 咁但系今日睇大师对谈咧，就可以知道究竟点样去欣赏粤剧，点样为之唱得好咧？咁啊，记得留意八点钟嘅大师对谈啦。去到晚上十点半嘅超六世代，今集系讲啲咩咧？ 咁今集咧不经不觉超六世代嚟到最后一集啦。今集咧就带大家去到呢个大巴黎地区啊。咁大巴黎地区即系涵盖边度咧？就系、是、法国中北部啊。咁呢个地区咧，佢个经济枢纽就系、是、当然首都巴黎啦。咁、但系佢呢个地区咧，就除咗呢个核心巴黎区之外，佢侧边一个好大嘅领域都系属于大巴黎地区，系一个好有强烈对比嘅地区啊。讲嘅对比系咩咧？贫富悬殊啊。咁呢个地方咧，即、就、系、是、高度发展啦，但系即系好似香港一样啦。咁但系所以嗰啲比较低收入嘅人咧，就会被边缘化，就住喺呢个边缘区域嗰度。咁嗰个成个巴黎嘅城市咧，就极度城市化啦，地方唔够用啦，生产力至上啦。咁呢一个生活嘅方式咧，就令到环保啊，或者系爱护大自然呢啲谂法咧，变得好次要啊！即系大家都系揾钱至上嘛。正正系因为咁啦，就激发咗当地一啲环保人士，佢哋决心要做啲嘢，打破呢个所谓宿命咁话，希望咧既保育到个大自然啦，亦都可以帮助呢个我哋嘅地球咧，可以更加好啲发展咁话。咁大家如果想借下镜啦，睇下巴黎有啲乜嘢能够参考，可以带到嚟我哋香港嗰度咧，都系帮到呢个环保事业嘅话咧，记得要留意今。 晚十点半超六世代最后一集啦。 系，我啱啱亦都喺度睇紧，究竟巴黎会唔会做啲相关嘅环保措施啦？咁突然间你望一望咧，我竟然见到原来巴黎咧有一个农场咧系专养昆虫噶。 吓，系攞嚟食定系攞嚟做咩嘅咧？ 系爱嚟食嘅， 系真系攞嚟食。 系啊，譬如有呢一个蟋蟀嘅馅饼啦，有面包虫意粉啦，唔同嘅昆虫小食啦。咁但系讲到啦，点解佢话佢要整昆虫咧？就系佢哋觉得咧呢一种食物其实是比肉的蛋白质更加多，但是对于环境的污染可能就比较小，对地球更加好，所以就在那里起了一个关于昆虫的养殖农场。但是我看到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见到这个昆虫大餐，你会不会试一下？ 如果它是法国菜，我想我会给一次机会给 你我都应该会给一次机会给你，如果有机会。但是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关于大巴黎地区如何去打破一些环保的东西，关于这个贫富悬殊的问题，就记得留意晚上十点半的超六世代了。今天谢谢阿昌，我们明天再讲，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9度，会吹微风噶。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1%噶。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土瓜湾七潭道北和新围街交界有水管爆裂，运输署宣布七潭道北往尖沙咀方向介乎码头围道和新围街之间的全线，以及码头围道往尖沙咀方向介乎浙江街和七潭道北之间的全线封闭，多条巴士路线改道，呼吁驾驶人士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內地今個月27日起開放多8个城市赴港澳自由行，包括哈爾濱、拉薩和烏魯木齊等。美麗華集團首席營運總裁陳宗儀說，對酒店業界來說，每年5至6月入住人數都較少，這個時間新增自由行城市是來得非常及時的政策。陳宗儀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本港酒店有足够承载力应付这8个新增城市的游客，人手方面陆续有外劳输入。他说新增的自由行城市相对较远，访港的都会是过夜旅客，加上消费力好，估计对香港有很大提振作用。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任命绍伊古为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并提名前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为国防部长。绍伊古从2012年担任国防部长，被视为是普京的长期盟友。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普京希望由绍伊古负责军工事务。有報道認為，今次人事變動為邵伊古提供了一個技術上被視為比國防部長更高級的職位，確保了他的工作連續性和挽回他的面子。至於原聯邦安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夫將調任另一項工作，會在未來幾日公布，而俄軍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會繼續留任。另外，包括外長拉夫羅夫等官員就獲普京重新提名擔任原有職位。美國總統拜登日前表示，加沙停火取決於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是否釋放以色列人質。哈馬斯發表聲明回應對拜登的講法表示譴責， 声明说拜登的言论令停火谈判进程倒退，因为之前哈马斯同意停火协议草案是经卡塔尔和埃及斡旋，在美国了解和掌握的情况下进行。拜登的言论亦再度证明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他的言论亦为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提供了政治掩护和军事支持，并为以军在加沙的行动提供更多时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71点，跌92点，成交金额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3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2点，跌7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15.9，升1.24；腾讯控股369.6。跌个4，建设银行5.62，跌2仙；友邦保险63.7，跌5毫；港交所281.2，跌4.6；药明康德42.25，升4.15；阿里巴巴77.9，跌5仙；快手55.55，跌2；美团117.7，跌9毫；中移动74.85，升8.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5，日元155.81，瑞士法郎0.907，加元1.369，人民幣7.233，英磅對美元1.252，歐元對美元1.077，澳元對美元0.659，新西蘭元對美元0.602。日經平均指數報38038點，跌190點。港金报22,03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57.02美元，卖出2,357.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御龙居，而东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就喺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安心街变电站。而在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返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去到果栏。仲有龙翔到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都系车多架，而家龙尾去到龙盘苑。而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沙田马场。另外再提提大家啦，就是漆咸道北同埋码头围道有水管爆裂，咁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介乎新围街至到江西街的全线是封闭紧噶。咁另外仲有就是码头围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码头围道土瓜湾道花园的全线同样封闭。咁所以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天光道，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 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 绝望的萧露为了帮女儿和和找适合移植的骨髓，大胆向前妻一乐提议一起再生一胎。这个想法令到两人现任的配偶都难以接受，但在生死关头，众人又会如何抉择？ 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一位好有才华的音乐人 Tap Low 再加埋佢嘅好朋友 Jay Sean， 如果为呢一段感情咧摆一个年份，会摆咧就系一千年啦 ，1000 years。 Thought we had at least 1,000 years. Memories we got, they call us. Now they're all drowned out by tears. Help me， 这根本没道理。Baby, please don't let go. 怎么都变了，若选择要切割， then just take it slow. 一道道的割下所有记忆的画面。Ooh, girl. 如果已走到了最后的分岔路口， feel wanna leave, baby, I'll let you go. 好巧妙地咧，将一啲嘅中文啊华语咧摆咗喺呢一首歌当中啊，非常之精彩啊 ！Zablo featuring Jay Sean "1000 Year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香港金曲舞台 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六月二十三号，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席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啱啦，有翻啲國際級數嘅 DJ 打打碟啊嚇，咁啊頭先咧大家都聽到幾次嘅宣傳聲大啦，就係關於咧小弟都好喜歡啦 DJ Soda， 我估香港啲男士都係覺得氣氛係好高漲噶，會覺得係啊咁啊， 聽到佢嗰句啦， 聽到佢頭先嗰句幾得嘅 ，Hello DJ Soda 咁樣啊嚇，咁香港啲男人啊中意啲講嘢歪音噶嘛，係啊 係啊， 即係 DJ Soda。啊！ 都歪歪咗先。 林明晶啊，系啊，呢啲讲广东话唔正嗰啲，好似特别有一份亲切感咁。 你就唔好啦，你讲咩？我惊俾人投诉咋？ 讲笑啫。 你变咗新豪太太。唔系，anyway 啊，系系好。咁啊，嗱，讲翻 DJ Soda 先啊吓。咁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啊，6月23号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回声咧就会举行啦。咁啊 ，Soda 咧会帮我哋咧做表演嘅嘉宾。咁究竟嗱， 期待期待。 即系你话喂 ，Soda 嚟到我哋金曲嘅会场之中，就唔会打一 set 半 set 嘅。究竟入边有啲咩发生咧？同我哋嘅表演嘉宾、其他表演嘉宾有啲咩互动咧？以至令到成个音乐颁奖典礼有啲咩唔同咧？咁我自己都觉得非常期待 嘅。我都期待。 哎呀，咁啊，即系究竟听众朋友有冇福气？ 系咯， 入到场 哇， 睇睇阿 Soda 打碟咧。咁啊，嗱，唔知。卖个关子， 我啊净系知道咧，要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 系 啦，即系无论之后嗰啲入场证啊，定还是系嗰啲，譬如回声喺边度，系边个频道嗱，港台一定有一播啦，我哋又有得听啦。咁但系如果你想去嘅话咧，要留意住我哋二台啦。 系啦，咁啊密切留意啦，大家期待中啊。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9:42啊，同阿李先生倾下偈先。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李生你好。 早晨啊，早晨啊，大家好，大家早晨。 系， 好精神个把声。 系啦，佢一听到咧，我哋头先话晨哥 Morning 哥呼吁电话咧，咁啊李生即刻咧就打咗上嚟啦。咁啊，有啲咩想同我哋讲先？ 系第一样嘢，我真系好好彩啦，咁未试过打通电话啦。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一开收音机就咁啱听到佢哋嗰个 缘分，系 一次 缘分嚟啦， 系啦， 机会嚟啦， 系啦，系啦。咁我想讲就系咧，就同我太太讲啦，母亲节快乐啦，同埋就冇同佢特别话庆祝嘅，咁大家就好简单食下饭啦。 系工作啊，要 系咯，系咪工作啊？太太话唔要庆祝啊？ 唔系工作嘅，啱啱就唔想咁大咁多，好似好多。铺排咁样嗰啲嘢系好简单低调嗰啲咧，咁好在咧就同我太太就同佢都经历咗差唔多连埋拍拖结婚都接近40年噶啦已经，咁啊好在咧就又同埋我又想同我太太讲咧，希望佢真系身体健康啦，因为佢系做紧嘢，我而家就退咗休冇做嘢啦。咁就啱啱聽到，因為呢個你哋聽你哋嘅節目咧，就我一起身就會開個收音機。 多謝你先。 咁啱撞到呢個咁好嘅個時間去接收你哋嘅信息，咁啊可以去打到呢個電話啦，打通啦。同時間咧，我又想同我同我埋我個新抱啦，咁啊同佢講到母親節快樂，因為佢都幫我即係李家啦，生咗個 B 啦、孫啦，咁都有歲幾噶啦，好開心。佢都見佢都好錫個 B B， 即係媽媽真係唔簡單啦，係咪先？ 咁啊，李生你就幫手種個孫噶啦喎。 係，我又幫手湊下啦，幫手湊下就 湊下唔係種啊。 咁啊幾好喎！喂，阿老爺，你而家弄孫為樂， 梗係啦， 好 happy 喎！日日退休生活樂無邊，係嘛嚇？ 多謝曬，多謝曬先。OK， 係希望咁我太太就佢又唔想開名啦，咁我心抱講啦 ，Stephanie 嚟嘅，佢叫做 Stephanie， 係啦係啦。咁希望佢咧就健健康康啦，咁佢都好孝顺我哋老婆。 诶，咁咪好咯， 一定要啦。 见佢都好开心，佢又每个礼拜都嚟带埋个孙啊嚟探我哋嘅，咁我觉得真系已经好感恩嘅生活啦，已经。 咁啊， 咁另外一样嘢就希望咧祝天下嘅父母母亲节都系快乐啦，系咪？最好啲啦，系嘛？仲有你哋电台啦，每一个做母亲又好，将会做母亲嘅都系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咁样。 多谢你先。多謝你， 李生啊，好開心啊，即係一個 真係開心， 開心樂活人生啊，樂活人生啊，咁啊，喂，有時間啊，除咗弄孫為樂，做下啲義務工作啦，我聽你把聲都好後生啫，係啊，幫下個社會咯，好唔好啊？ OK， 我都做咗好多㗎啦，我每一年都會做兩次義工嘅，都會大大小小都會做嘅。 咁啊好啊， 咁我定期就會做一啲，就將自己嗰個身體健康好在就係。每隔75日咧，就會去一次用 捐血， 會做捐血啦。 哇！ 呢個習慣咗好多 年。即我一聽你把聲，就知道你係好人好事嘅表表姐。不過你隱藏，咁啊焗住啲主持人， 因為 太太都中意低調， 係啦， 焗住啲主持人要開啲門俾你講下。咁真係啊，即係我哋真係好多謝過往，即係好多退休人士其實對香港都默默付出好多嘅 貢獻， 亦都建立緊整個香港啦，係咪先？ 係啊，因為都有少少力啦，幫到少少咪少 少力，好大力啦，大大力啦，你直情係我哋又少少力啦。 自己係長者，都男係長者，都要幫下啲長者，有時都氹啲長者開心咯。我每個禮拜都會教啲長者游水咯，而家就 哇好好 嘅，因為將自己識嘅嘢教翻佢哋啦。 喂，你游泳见章啊，你 系咯，系啊系啊，习惯咗啦，咁多年。 喂，你游海啊，游泳池啊， 两样都有做嘅。咁游泳池咧，大概每次都系2000至3000米。 哇， 习惯噶啦 ，Vicky 跟李生学游水吓，你都有游开，我知道你。 李生教下我， 系啊。 我就识呢个蛙式嘅啫，教我其他式。 我自己都话有阵时我去泳池游水咧，即系遇到啲譬如好似李生呢啲，哇身壮力健嘅，我喺佢侧边游嘅时候咧，我都俾佢秒 啊， 真系惭愧啊！哇，几快嘘一声有一个堂，嘘一声已经转身添啊！ 其实游水最癫系斗耐力， 系噶， 唔系斗快。 游咩式都好，真系用晒全身嘅力啊嘛，因为 有个游水教练讲话，快有几难，游得耐先劲。 系啊， 系咪啊，李生，李生， 我最叻都系游到4000米嘅。 哇！好啦，我唔同你讲嘢啦，李生。 犀利！ 我最多都系游到200米嘅，就200米，你唔好讲笑啊！ 200米， 平时有 四个堂咯，未？ 如果平时冇练开嗰啲咧，都系会喘气噶， 50字咪掂一下，翻去咪掂一下咯，即系掂四下先系200。你唔好笑 啊！ 好难噶， 我游一次啊！ 我舊時僆仔好俾心機先學到呢一樣嘢，人哋4000多 啊！而家我都唔敢啊，亂咁去游水池嗰度游，我驚自己個樣似海象咋。 係啊，冇 其實幫到人就幫到自己。 啱啊！咁你繼續發放正能量，繼續聽我哋一個咁有正能量嘅節目，好嘛，李生嚇？ 好啊！ 多謝曬你， 多謝你哋嘅正能量啊，都幫咗好多人啊，真係。 真嘅，好啊，多謝你。 好，多謝你電話，一齊聽歌，拜拜。 下次再見，拜拜。 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每一天谢罪者，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理。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谢罪者，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最爱你。这心一起发疯，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明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谢罪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谢罪者。爱你多些，再多些，填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哇！每过一天，每一天谢罪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谢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 知风高路斜。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好啦，咁啊食生果嘅时候，其中一种嘅生果咧，我由细到大咧，其实都而家 OK。我谂去到中学之后咧，就接受咗呢种生果，佢就系菠萝。 菠萝 系啦，菠萝 到而家 意大利人最憎嘅， 菠萝好好噶， 好甜、啊， 好粗纤啦，同埋咧，如你咁瘦嘅啦，我哋呢啲长者系时候促进肠道健康咧，菠萝系几帮到手嘅。 菠萝咁系啦， 去排便方面 系啦，菠萝都唔错，营养亦都丰富啊。咁但系点解你话我细个亦都唔中意菠萝？你唔中意菠萝丸系咩？ 好系好甜啊，甜得滞， 甜得滞啊， 系甜得滞。 哦，咁你揾到啲好嘅菠萝、啊，嗯， 好香啊，同埋菠萝 咧，嗰啲披萨有菠萝咧，我都会拣出嚟。 系咩？ 系咩？你意大利人？ 同埋嗰啲口感， 意大利人 反面啊，成个菠萝 口感，我觉得有啲奇怪咯，反而系。 哦，你唔中意戒口个感觉系嘛？ 啊，戒口 系啊， 系咩？ 有啲人佢食菠萝咧，你会食得多条脷会损嘅。 系啦，系啦， 唔知点解啊？你冇问我， 你唔知道啊？我可能你食嘅菠萝其实已经咧就系经历咗呢一个 好耐冇食啦，因为 系啦，咁啊可能有人处理咗个菠萝嗰个问题先，咁但系今日咧正值咧就系头先阿欧讲嗰样嘢啦，咁啊唔知点解菠萝会觉得咧就好似戒口嘛，咁菠萝的而且确咧系会戒口嘅，咁啊食起上嚟嘅时候有一种好似个嘴巴好似俾你吉咁样嘅感觉嘅，咁原来咧。又是用啲科學嘅方法去到拆解佢啦。咁、哦、原來菠蘿本身咧，如果我哋將佢一啲嘅菠蘿切成一啲嘅 pieces， 變成一細件一細件嘅時候咧，咁我哋咧就可以喺個顯微鏡上面睇，會見到菠蘿咧係有啲針狀物喺度嘅。 嗯， 針狀物即係嗱，如果我哋放大咗佢，係會真係見到我哋好似縫衫嗰一種咁 shape 嘅針狀喺個菠蘿肉嘅入邊嘅。咁所以咧，呢啲嘅針狀物咧，其實佢係非常之利嘅。咁、佢的而且確係會令到我哋嘅口腔有一種被刺痛嘅感覺。 哦， 係啦，咁嗰種咧，其實原來就係一種叫做草酸鈣結晶，喺呢個菠蘿肉入面嘅。所以話放大咗，你就會見到一條條針喺度嘅。好啦，咁如果你話咁鋒利咁食落去嘅時候唔中意，咁就人之常情啦。因為食落去戒口嘛。咁但我哋望落去，咁佢真係菠蘿嘛。咁又唔知道佢咁樣，原來就要靠呢個顯微鏡。所以顯微鏡我成日都話咧，係一個人類好偉大嘅發明啊。咁令到我哋睇好多嘢。好啦，咁如果你話既然菠蘿我哋知道咗佢係呢一種叫做草酸鈣結晶嘅話，會令到我哋食落去嗰種一條條針刺嘅感覺嘅話，咁辛苦點算咧？我哋可以用一啲鹽水呢、这个大咗之后，用盐水咁啊，揦揦啲菠萝啦，咁浸一浸佢，浸一阵间咧，呢一种嘅草酸钙结晶咧，咁就会好似被瓦解咁样嘅咁嘅 concept 啦，被瓦解咗，咁你食落去就呢一种嘅叫针刺嘅感觉咧就会消失噶啦、另外咧就系你或者系食菠萝之前，有啲朋友中意饮奶嘅。 系， 你可以饮少少奶先，咁、喺个口腔入边，佢奶亦都可以咧，就将呢一种嘅草酸钙结晶咧，就中和咗佢嘅，咁亦都可以令到呢个菠萝食落去嘅时候，就完全唔会再有戒口嘅感觉。咁、所以嗱，菠萝咧系好食嘅，我自己都中意食菠萝嘅。 系， 咁但系唯独是系佢呢种草酸钙结晶咧，令到我嘴有阵时 有啲却步， 系有啲却步。但系既然有方法处理佢嘅话咧，以后就可以食多啲菠萝啦。 我的享乐时代， 好短短地两分零三分钟时间同大家讲啦，即系过去几日就去咗大阪咁样咁啊。今次咧居住嗰地方啦，就系朋友屋企嚟嘅，我都唔知道我朋友原来住嗰区。咁佢话咧呢区有咩出名咧？就系全部都系啲电车男啊，或者宅男咧，好喜欢嘅地方嚟嘅。意思系乜嘢咧？啊，嗰度咧就系叫做咧，惠比衰啊，呢个地方咁样。咁啊，呢个地方咧就系有好多旧嘅电玩店啦，即系 有冇以前我细个玩过嗰啲红白机嗰啲咁样咧？ 全部都齐晒， 系嘛？ 系全部都齐晒。咁咧，佢最正系咩咧？连我哋最经典咧。世家年代嗰啲插帶機咧，佢仲咁賣喎， 所以咪就係話以前紅白機嗰啲係插帶噶嘛， 係啊， 插打又有，你有玩过把机噶？点估到啊？ 好嘢！ 你个年代 喎，系咩？ 哦， 你个年代 N 六十四噶啦，已经 系啊 ，suppose 系啦。嗱，我都想讲 N 六十四啊，其实 N 六十四啲带咧，佢就大概卖紧咧，千二 yen 一饼咁样咯。 哇，咁而家啲 部主机系几多钱咧？部主机系几多钱？二手 N 六十四主机大概咧都系四千零五千蚊。 系， 即系 yen 啊 yen 系 yen 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好多嘢都。OK 喎，即係同埋你可以重拾一啲兒時嘅回憶咯，即係佢其實有兩條街，我頭先講錯， 同埋玩同玩模擬器係唔同嘅，我感覺 係啊，完全唔同，完全唔同。咁嗰個站叫咩？惠美瑞丁，係啦，個站就係叫惠美瑞丁， 加個丁， 係啦，加個丁字啦，咁樣咁喺大國紫丁咁樣旁邊咁樣啦。Anyway， 咁除咗之外咧，我今次咧買得最多咧就係咧黑膠碟。原來咧日本買啲二手黑膠碟咧都幾平下，又係揦埋咧大概啊，即係千四 yen 到。千四 yen 係咩概念咧，小白？ 而家嚟講真係抵喎呢個價錢， 即係我就成好似磚頭咁樣， 咪五十幾啊？ 幾廿蚊咯，幾廿蚊啦， 又五十幾又唔得，係啦，講七十蚊到啦， 幾十蚊啦。但係你香港買啲二手嘅黑膠碟，你去大南街深水埗咧，其實佢都起碼講緊百幾蚊一隻㗎。即係有啲 oldies 啲啊，或者即係呢啲就一定有好多電台前輩，譬如啊小寶前輩啊，你哋播 oldies 一定知道。譬如哇，啲 Stevie Wonder 嗰啲舊黑膠，你喺香港揾起碼四五百蚊港紙一隻，喺嗰度俾我揾到隻 Stevie Wonder 咧，真係千五 yen， 哇， 千五 yen 真係一嚿水都唔使。哇！真係好抵，好抵，好抵！但我唔會話俾你聽喺邊度，我驚大家搶曬嗰店嗰啲， 因為你已經預備緊下一轉啦。 喂，唔會講出嚟嘅。好啦，嗱，買嘢講住咁多先啦。其實食嘢都有啲新嘅體驗嘅，咁啊，往後抽時間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大阪之旅啦。